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爆粗的沉默。 Hey.唔系黑豹乐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逢周拜个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黄耀祖，早晨，桂花田，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咁温柔，系咯，惯啦， 别有阴谋喎，咁样 系啦，早晨啊，豪仔，早晨啊，温柔嘅阿田，早晨啊，所有风骚快活人嘅听众们，我哋齐齐整整又开工啦，礼拜一， 别来无恙啊嘛， 恙啊， 系咯，你究竟咩事？你自己好好地同广大嘅听众，包括我同阿祖交代，如果唔系，我哋就会 咩啊？ 好担心你， 多谢担心，唔系因为真系咧。原来我咪话枕住都啫咧嘅，时差啦，时差都未搞掂，咁咪成日都唔够瞓。 你仲用呢个啫咧出嚟啊？ 唔系啊，当我睇医生嘅时候，医生把把脉，你好唔够瞓啊？ 哎呀，我以为有起添， 系 把把脉就会有起， 所以就紧张就唔够瞓，咁样啊？ 佢你好唔够瞓啊？我话系，我其实我好瞓得嘅，但我真系瞓唔到。咁跟住咧，佢话瞓唔到，点解啊？咁我因为时差啊，医生佢佢话咧你咧其实个人冇事嘅。我话系，我个人冇事嘅，系把声唔知点解咧。佢话因为你过年又食啦，跟住咧又即系 讲咗重点啦，系白赖乜鬼嘢个时差阴功啊！我系个时差，我真系中气都唔顺啊！ 咪咯，人去旅行，你个纪念品咁耐，俾佢继续讲埋先。 咁佢话你因为咧又唔够瞓咧，因为枕咗廿几日。都唔够瞓啊嘛，咁跟住咧过年你又食好多餐啦，又年糕啊，又煎糕啊，剩啊，咁所以 你阿爸整嗰啲， 即系赖埋我阿爸 啊，原来系永安 负荆请罪啊，叫佢今日， 系佢第一个话要攞嗰啲糕， 系啦， 跟住又点啊？跟住 仲有又嗰日又咁啱咧，我做完节目嗰日下昼又食埋嗰个意大利嗰个果仁，跟住就中伏啦。 我都有食嗰个意大利果仁， 我都食咗三四粒咯。 我就冇咁贪心，我食咗两粒啫。咁你食咗几多粒啊？ 我就食。食咗八九十粒 啊！我唔想 事都有原因嘅，咁你见到啦。 意大利嘉宾朋友一倒倒好多出嚟，但系你唔知道你冇翻呢几日咧，我哋话你已经打破咗几个神话啦。 啊，例如咧， 你啲鱼油丸已经 sell 唔到啦。 哦， 百毒不侵鱼油丸，佢竟然食果仁食到。 哎呀， 有样 唔系我谂系咁多夹埋嘅，我哋唔好搞到啲果仁好似好毒咁先得。而家好敏感噶嘛，咩都系咪先？ 但系你其实少少因祸得福系咪啊？ 咩意思啊？ 因为你呢几日咧，你避开咗咧，譬如你冇出门口翻工啦，不过悭 咗啲口罩， 悭咗啲口罩， 呢个好紧要啊！ 又少咗啲风险，又可以喺屋企做多啲清洁，系咪其实即系反而安全咗咧？ 系咪同埋真系补眠啊？我真系喺度劲瞓， 系咪劲瞓啊？ 系啊，因为你佢啲药咧都会俾我，好啦，我开啲药俾你瞓下觉啦， 帮到你瞓到觉， 我都瞓到啲觉嘅。 哦，所以你喺屋企其实就斋瞓就好好啦。 其实我有出街嘅都。 你最远你繁荣去过边度啊？ 都去到乌溪沙。 哇， 你唔系去乌溪沙烧嘢食啊？话 又话喉咙痛， 又开年啊，冇办法啦。 咁即系冇嘢嘅， 一早已经约晒屋企人啊嘛，咁啊去咗一个啦。 feel 到你把声都仲未康复， 温柔 唔系，唔好咁大声啫，因为我已经即系有损啦，因为即系都好伤，戴住口罩开麦，其实咧 用多咗力嘅，其实我自己都觉得把声 我俾你唔戴口罩啦， 系啦 ，OK 啦 ，OK 啦， 咁系我唔戴口罩啦， 系啊，因为其实 好纯白见到佢， 系啊，但不如你遮住对眼啦，咁样我哋可以见少啲你个样啊嘛，掹上去咁。 我想话佢个口罩好似跟佢肤色咁样。头先面无血色嘅阴公， 哎呀，真系 咁又未到面无血色， 哎呀， 总之就阴公啦。咁我谂大家都要真系小心啊吓， 即系 戴，虽然我哋即系话已经戴住咗口罩，亦都话勤洗手、勤洗手咁样，但系你见到咧疫情嗰个状况啊，犹如阿田个身体状况一样啊，好似都真系仲系唔理想啊吓。 系啊，翻嚟咧，即系同大家可以讲下呢个疫情。 会附带令到你屋企出现咗乜嘢嘅险情啊？特别系如果你有工人姐姐嘅话，阿田别来无恙，希望咁多听众都别来无恙。 喝满杯白开水，求身心安静。去远足或登山，尝试自然美。曾经的酒肉多么污浊，常令你操心。我如今已离开，你着起白婚纱，如仙子一样。那个他是否都存意在乎你梦想的生活？好好生活，来年陪着子女学校，纪念当初我们的爱情。我现时自己肯做饭，满极时自己可浪漫，庆幸还睡得好，还活得好过昨日，应付完自己的患难。为未来改正我习惯，望下去，挨下去，但一不小心，总记起你。你那张旧 CD 还偷偷转动，句句都一般无法被忘记，王菲的孤寂多么孤寂，谁成为陌生过老人？你是否都挂念这个人？我现时自己肯做饭，满极时自己可浪漫，庆幸还睡得好，还活得好。昨日应付完自己的患难，为未来改正我习惯，望下去，挨下去，但一不小心，总记起你。Yeah, yeah, yeah. 这幅冰冷墙壁，怎么铺满尘埃？望着掉色的相，为何还是发着呆？这张精致床单早该跟你离开，现在剩我一个，想起曾经我为何未懂得自白，我为何未舍得学习，只住红脸滔滔随便的花。青春错了负责，然后我，然后我，恨不得当初懂得爱惜你。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18度气温啦，相对湿度 79%。头先我哋话呢，即係每一日都会有唔同嘅疫情呢衍生一啲副产品 㗎。 咁而家呢就同工人姐姐有关㗎。点解呢？因为有啲地方停飞咗。 菲律宾啊嘛，讲紧佢哋嘅家乡啊。 主要嘅地方。 係啊，阿祖你好似有研究过佢哋嗰条呢脉络图喎。 係啊，因为呢就睇咗个报道啊，就话呢其实大家都知啦，菲律宾嗰边落咗闸㗎嘛，係咪、 啊、 首先呢佢哋喺二号嗰陣时即係琴日呢就宣布禁止外国人经内地、香港同埋澳门入境啊。即使係佢哋自己嘅国民菲律宾人嘅话呢，佢哋由呢啲国家呢即返返去佢哋自己菲律宾嘅话呢 都要隔離14日。所以咧，因為呢一樣嘢嘅話咧，亦都令到好多喺香港工作嘅菲律賓姐姐咧，受到呢個新政策嘅影響啊。第一，佢哋係有超過100名嘅菲佣咧被拒出境。即本身嗰啲係諗住 係 有啲就係第一次嚟香港做嘢啦，咁已經申請咗噶啦嘛。有一啲咧就係咧本身香港做緊嘢噶啦，翻咗去菲律賓放假，唔俾佢嚟香港呢一個地方度住。 係 咁，所以咧嗱，呢淨係呢一步嘅時候咧，有好多人已經即刻 頭痛 企咗喺度啦，係咪？ 我有啲同事嘅朋友企咗喺度啊，因為咧屋企真係家中，因為可能趁住農曆年假咧，就俾還掂我都放假咁啊，你又翻去鄉下啦。 係 結果佢有去就冇返，佢真係企咗喺度。雖然佢哋都唔使翻工，但係照顧幾個豆丁都真係幾係嘢㗎嘛。 我睇到呢度有個， 你係諗住請菲傭嘅，佢本來就嚟。系 啦， 即系上位噶啦，上岗位噶啦，都唔得啦。 系啦，因为而家咧最基本简单嘅咧就系菲律宾本身有一个禁飞令啊。首先嗰个飞机咧已经系唔可以直接嚟到嘅时候咁样咧，佢话咧至少有超过100人咧系滞留咗喺机场度嘅，而且咧已经接获咗20宗香港雇主嘅求助啦。 求助 系啦，就系求助就系点解咧？就系嗰啲姐姐啊，系啦，都要担心佢哋噶嘛咁样。 当然啦，因为如果系受雇嘅，佢而家翻乡下我哋都要保障紧。佢噶嘛，我哋都要緊張佢喺邊度噶嘛。 係啊，佢話咧，原來每一年咧，由聖誕節到農曆新年呢一個嘅時間咧，就係菲律賓姐姐翻鄉下嘅高峰期嚟嘅。咁啱啱咧就棘住咗呢一個時間，有好多都翻咗過去，就變咗有好多咧。再加上而家香港停課啊嘛，係咪？好多家長就拗爆咗個頭啦。我要翻工啊，好彩而家多咗 home office 啊，係咪？但有啲就會話，我預咗就係過咗個農曆新年，家姐姐會翻嚟嘅，但而家姐姐翻唔到嚟，咁點算咧？咁樣。 首先我係諗嗰啲宿數咧，我就話喂，你話我哋去唔到菲律賓嗰啲就梗噶啦，但調轉得唔得啊？嗱，你而家係驚一啲咧翻唔到嚟香港嘅姐姐啊嘛，可唔可以叫佢菲律賓買機票飛去鄰近地區啊，東南亞咩新加坡、泰國嗰啲咧，喺嗰度再轉機，因為嗰度未有同香港有禁飛噶嘛。呢條走私途徑會唔會咧？ 嗱，俾個例子你啊，有一位真係僱主，有個現實嘅生活活生生嘅例子，黃先生，佢就話咧，菲律賓嘅姐姐咧過年之前翻咗鄉下，原本咧就喺琴晚咧就搭翻飛機由宿務嗰度，即由菲律賓咧就翻翻嚟香港啦。不過班機咧就突然被取消咗，佢話其實有諗過噶，不如轉飛新加坡啊，好似阿豪仔咁樣講，嗱，但係記住，因為佢咧曾經喺14日之內咧喺香港停留過，係入境唔到新加坡嘅。 新加坡亦都已經有。這個、 其實咧，其實 係 啊， 都已經有 唔同新嘅 policy 啦，每一日都有唔同 的。可唔可以叫佢飛一個冇咁嘅 policy 噶？ 咁你就試考揾啦咁樣。佢話因為呢位黃先生，北韓 北韓禁咗啦嘛， 禁咗佢行得好前啲嘛。 佢第一時間已經禁啦。 日本有冇啊？而家 日本嗱，好似對於內地嗱唔肯定啊嚇。 因為其實老實即係咧，如果你話 菲律賓去日本翻嚟香港咁轉折啊？ 喂嗱，你揀啦，假設如果咧佢仲係俾你入境嘅，然後仲俾你出翻境。即系日本再可以飞到嚟香港，咁你想唔想你个姐姐翻嚟帮你？ 我估泰国咯，泰国好似未有呢个禁飞嘅状态喺度咁样。 要 check 咯，我觉得真系要 check 噶。 系啊， 但因为头先，所以唔 work 咧，系因为新加坡都有相同嘅限制， 系， 所以就唔 work 啫。 同埋咧，譬如讲真，就算系菲律宾嘅呢一个限制咧，都系嚟得几突然嘅。连呢位嘅香港嘅市民黄先生，佢都咁讲，佢话好彷徨啊，因为政策嚟得好突然啊。如果系话即系一早知嘅话，讲真就未必会即系同个姐姐讲啊，冇咪呢个时间放假之类噶啦，系咪？ 系啦， 同埋咧完全冇宽限期啊！呢一排咧小朋友就放紧假啦，咁啊，所以局主咧就个雇主咧就需要自己请假去即系照顾翻啲小朋友咁样咯。佢都话咧，其实咧菲佣姐姐本身咧系工作签证噶嘛，喺香港咧都有一个合约要完成噶咁样，所以咧佢哋最后尾咧而家咧希望就系入境处同埋领事馆咧可以为香港雇主提供一个解决嘅方法。 系， 但系讲真，我自己咁谂嘅，如果菲律宾佢嗰边即系觉得。香港是不安全的，他们对他们的国民有一个这样的处理，你看到譬如其实意大利都有类似的情况出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都有他们的 policy， 去保障他们自己国民的安全的话， 是 即是他们选择了封关咯，只不过我们香港不选择跟内地继续 切断了嘛， 是的，不切断了嘛，那人家就封了我们咯，很合理的。 有条龙脉在这里，怎么断 呢？那如果你我们应该可以讲继续讲龙脉，但如果你有工人姐姐衍生的问题，除了第一个很严重的就係、是、直情嗰個人啊，物體上翻唔到嚟之外啦， 即係佢翻嚟，即係 第一次嚟又唔得啦， 系啦， 去完放完假翻嚟又唔得啦， 系啦。 咁但系问题系， 系啦，而家又第二个困扰啲雇主咧，就系话好啦，好彩佢成个假期冇出过去嘅，仲可以喺香港为你服务嘅。咁、但系而家，当个个都唔翻工，公务员又大部分 home office 啊， 银行又有呢个报山山、 有啲山啦，有啲又提早即系直情系唔开啦、巴士又都几条线唔见咗啦。 系啊， 咁而家咧啲人就话啦，咁工人姐姐咧，其实 放假啦， 佢仲可唔可以放假咧？即系譬如一个礼拜嗰一天 冇放假嗰啲啊， 系啦，俾唔俾佢出去咧？嗱，本身咧你就应该话喂冇得唔俾噶，即系大家都系人，咁佢都 劳工法嚟噶嘛， 劳工法例 你都出街啦， 系啦，咁点知咧琴日咧就劳福局嗰度咧出咗个新嘅指引，佢就建议咧嗰啲即系外籍佣工咧，就建议佢哋喺 rest day 嘅时候咧就唔好出外，建议佢哋唔好出外，在家休息。咁、当然佢加咗个注脚嘅就系、喂，如果系在家休息嘅，咁嗰日仍然佢假期嚟嘅， 系当然啦， 雇主唔准使佢做嘢噶啦， 绝对系 系啦。咁甚至乎衍生就话咧，喂，如果你喺佢 rest day 嗰日咧，你叫佢哎呀，阿妈落去帮我买两条萝卜上嚟咧，佢话理论上都叫犯法嘅。 系、 好啦，咁而家呢个就系另一个困扰啦。啲雇主应唔应该即系跟从呢一个即系建议咧？佢唔系强迫你嘅，但系应唔应该跟从呢个建议？连呢一个休息日嗰一天咧，都话唔好出去住啦，唉，稳稳阵阵啦，你都系留喺屋企啊，定系，定系都系就咁冲出去 啦。我哋三个都有工人姐姐嘅，咁都系菲律宾姐姐嚟嘅。咁我咧喺大农历年初一二三四咧，连续四日假期。咁其实我见到佢咧都有啲吃力嘅， 系 放四日假去边度啊？系咪啊？ 吓，佢放假放到吃力， 放四日假去边度啊？你度度都好多地方都冇啦，冇人啦，跟住好多佢嘅大同乡咧，嗰啲 就翻咗乡下， 唔系啊，已经唔俾佢出街啦，喺大年初一二三四，跟住我同姐姐讲， 但呢个系协议唔俾噶系嘛，唔系即系单方面，我唔俾你出街， 佢哋协议， 即系协议嘅系咪？ 可能会补翻之后先补翻， 未必一定系协议噶，有啲你知咯，你唔好出街，唔好放假，即系攞咗啲病翻嚟啊，为咗啲雇主就可以做到。 唔系，咁佢最，但系佢最尾都要有后续嘅补钱同埋补假，都一定要噶啦。 咁跟住咧，咁佢净咧，我话做咩咁晏？即系佢越嚟越晏出门啦。即系平时咧，星期日佢倒塌 八点， 系啦系啦， 咁一个礼拜一日啊嘛。 系啦，咁呢几日咧，我见。都越嚟越硬咯，有一次成十点钟，我做咩你仲唔出去啊？跟住咧佢就话啦，冇啊，佢话啲同乡咧有啲唔俾放啦，已经咁样。跟住话咁你要去边啊？佢话我哋都冇地方去啊，商场即系佢话佢哋自己又睇新闻，老实啦，工人姐姐佢自己嘅生命，佢哋自己都要保障自己，佢哋都担心噶嘛。咁问题就系佢哋都会系迟出去啦，早啲翻，即系自在出去行下。我都同佢讲话，如果你咧。真的不想出去的话没地方去你在家我们不要做事不过你记住你不用那么勤力你可以在家休息咯。 不过如果在家的话你知道即个个都喜欢做事的嘛。你可唔可以唔喐啊？你会唔会见到啊个碗啊，不洗两下咁样啫？ 唔系咁，佢自愿你一样一件事啦。 系啊， 咁但系问题是你唔可以叫咯。问题系， 系啊， 其实佢都觉得有啲尴嘅，即系譬如喺屋企我又唔做嘢，但系好似又要招呼你咁样，即系有啲情况嘅都 系 噶。咁所以佢哋都会出短咗时间咯。我见到我姐姐第四日已经系可能三四个钟头要翻屋企。 系啊系啊。 嗱、我屋企姐姐咧，我哋冇啊，我冇叫佢需要唔出街嘅，因为我冇小朋友，冇咁。担心，讲真，有小朋友嘅家长啊，啲父母系会担心啲嘅。但我净系会同佢讲，因为我好开心，我唔想同姐姐我呢个对话就系、是，佢自己问我，即系我啲口罩就摆咗屋企个厨房度啦。 我啲口罩都叫我记得啦， 我唔使同佢有呢个对话，因为佢自己问我，佢话我可唔可以用你啲口罩？我梗系可以啦，最好用添啊。跟住就将即系而家咩状况嗰样嘢，就同佢分享咗咁样。咁所以咧就冇呢个对话，亦都冇呢一个担心咯。但我见到我自己另外有一个朋友咧，佢个小朋友咧岁几嘅啫。佢哋两公婆咧就真系有姐姐放唔放假呢一个咧就展开咗一个对话咁样咯。 系啊， 咁最尾点啊？你个 friend 最后尾就通常都系嘅，通常好多时候就妈妈担心啲，但爸爸亦都会有一个谂法咧，就会觉得其实真系唔知几耐噶喎。 系啊， 你冇得唔俾佢放假噶喎。但系所以你就会话咧，即系系啊，我都知道嗰样嘢互相安全啲会好啲，但系话佢话但系将心比己啊。我哋自己都出街啦， 是啊是啊， 但我哋嗰个出街未必一定系行街定系乜嘢啊！我哋但系只需要勤洗咗手啊，各样嘢嘅话咧，我哋都要信任呢个工人姐姐，佢系懂得点样去保护自己，咁我哋都唔需要担心太多。 我都话佢哋自己都要识得去保护自己，咁佢自己都惊中伏噶嘛。 系 啊，但系佢哋嘅消息，我哋要话多啲俾佢哋知咯。 话多啲咯，咁而家咧，我听到有啲信息系点咧？譬如佢翻教会咧，佢话佢哋教会都有呢啲健康资讯咧，话俾啲姐姐听。 系啊，有啊，有啊， 咁又。 第二咧就话，佢话喂，你知唔知你嗰啲同乡咧，佢哋有冇人翻过大陆啊？或者佢哋啲雇主咧，几好笑。佢同我话。有一个冇嚟到教会啊？点解佢雇主翻咗大陆啊？ 哦，识自己帮手隔离啦，唔好去 咁多。唔系啊，佢仲要话咧，似系其中一个咧中咗招嘅个案啊。因为有一个中招个案咧，零舍详细咧就话嗰个雇主嚟嘅，就话咧佢屋企有一个仔啊、一个女啊，仲有一个本地佣工啊咁样，即系有个佣工咧。 隔离紧嗰个啊？ 好似系嗰个 佣工隔离紧啊嘛。 系啊，好似系嗰个嚟噶。 系咪黄埔嗰个啫？ 系啊，我就同佢讲，我话。是不是真的像这个 case 啊？总之是啊，他说因为警察已经叫他要自己隔离定什么什么。 不是啦，如果那个的话不是警察叫他自己隔离，入了隔离营的。 是啦，总之他说有个隔离了这样。那然后我就说哇，哎，咁犀利个系啊！佢哋自己都有收到呢个资讯咁样， 所以即系唔系话佢姐姐系雇主自己都搞到你。 所以嗱，你话如果政府都要出呢个指引咧，咁你唯有谂一样咧，就系佢知道你几多装备都好咧，始终尽量减少人多挤逼嘅地方，即系唯有系咁样谂咯。不过嗱，真系可能会衍生好多矛盾嘅，即系如果譬如个雇主同个雇员咧倾唔掂数，咁点算咧？跟住佢就话你系咪一定要出去啊？我喺度出去，哇！ 咁你都要俾佢出去个，但你就真系要，因为而家劳工处嗰个都唔系一个即指令啊嘛， 系、 一个提议 嘅啫。 最紧要咧，大家倾好佢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罢工的医护人员希望减低香港同确诊个案较多地区的人流，其实和政府目标一致，双方只是方式、做法和速度有差异，政府会继续考虑如何有效减低两地人流。罗志光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又说，工会罢工争取诉求行为合法，但希望医护人员紧守岗位，认为照顾病人永远是属于医护人员的第一位。他又表示，封关属于口号问题，目前使用陆路关口的人士有九成几属于香港人，不可以令他们无法回香港，他们回港之后亦都需要大量空间隔离，而原本用作隔离的地方亦都因为受到破坏而未能够使用，如果全数的返港人士都要家居隔离，亦都要考虑市民的感受。菲律賓因應當地出現首宗新型冠狀病毒死亡病例，禁止國民前往內地和港澳。香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主席容馬山怡話，收到有僱主求助，原定 近日到港的外傭滯留在馬尼拉。容馬山怡話，向外佣中介公司了解之后，对方说当地政府并没有禁止外佣到港，只是前往香港的班机不够，导致有滞留。他又提到，有雇主计划安排外佣经其他地方转机回香港，但亦都买不到机票。协会期望特区政府和菲律宾方面交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局方会紧密联系菲方，暂时未知道受影响菲佣的数目。内地公布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死亡个案达到361人，已经超过2003年沙士疫情在内地导致349人死亡的数字。国家卫健委公布，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个案17205宗，寻日新增2829宗，湖北省占超过七成，达到2103宗。死亡个案方面，至今累计增至361宗，新增57人死亡，重症患者2296人。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专家组组长钟南山接受新华社采访的时候说，目前全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仍然处于上升期。专家判断今次疫情有望在未来10日至两星期左右出现高峰，但现时仍然需要加强防控，不可以放松警惕。 钟南山认为，应对今次疫情的最原始、最有效方法仍然是早发现、早隔离，但现时仍然面临一定的挑战，包括疫情局部集中爆发、缺乏医疗资源，要做好患者分流，减轻定点医院压力，切实做好医院感染和防控。他说内地采取多项的全国措施，包括是延长假期、交通管制、公共场所量体温、宣传减少聚集、增强个人防护知识等，若果可以提高民众公共安全的意识，亦都有助相关举措能够顺利实施。钟南山相信这些举措有效阻断传染源头，大大减少二代、三代传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稍凉，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07点，跌两点，总成交金额50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44点，跌2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42点，跌8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9.4升6.4，美团点评100蚊系升6.5，阿里巴巴203.8升3.4，小米集团11.7升1.8，中国平安87.55跌1.15，中芯国际14.52升2毫，友邦保险77.65跌1毫，融创中国38.7升7毫，建设银行系报6蚊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08.52，瑞士法郎0.964，澳元0.67，加元1.324，新西兰元0.646，人民币7.007，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2,981点，跌223点。港金现价报14,695蚊，升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3.06美元，卖出1,583.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狮子山隧道啦，狮子山隧道去翻沙田方向啊，管道内嘅慢线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噶，咁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一带仍然系车多噶。重复多次啦，就系狮子山隧道去翻沙田方向啊，管道里面嘅慢线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噶，咁已经拖走咗啦，咁而系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上水，同埋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卢克天行者嘅故居究竟喺边度？ 唔系喺遥远嘅银河系，而系喺地中海嘅特尼斯。 电视节目《型男型女》今集飞到地中海南岸，深入特尼斯沙漠，带你走进星球大战的拍摄场地，仲会认识单凭双手挖见洞窟的当地奇人。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 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症，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喂 B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势系啊，成长年累月都叫佢身体健康啊，点知自己唔健康在先。不过唔紧要，我知道系小病是福，所以咧都继续同佢讲声身体健康最紧要啊，曾志豪。 多谢你啊！其实我之前咧都仲有少少咧感冒底咧未清嘅，好在咧而家终于都赶走咗佢。不过咧前门驱虎，后门就进狼。我嘴唇戴得口罩多又生唇疮啦， 你生唇疮，我生暗疮啊，围住个嘴嚟生啊， 系啊， 哎、 又未青春啊，原来我哋都可以。 但我发觉咧，即系其实唔单止我，有好多朋友都有类似嘅烦恼嚟，除一除。呢度圍住 好多， 你就有 掂佢，唔好掂佢啦。 其實係啊，係真有。我朋友直咧敏感到要食敏感藥咯， 即係個圍住呢個位置。 係啊，因為佢生咗好多粒粒啊嘛，但係冇辦法要食敏感藥去醫翻咯。 病菌啊，你哋走咯，唔想再戴口罩啊，難免啊，大佬。 呢几日咧，你有冇发觉市面上面嘅交通啦，气氛啦，好似同咧半年前咧系一模一样嘅。譬如你揸车翻工嘅时候咧，你发觉哇，条路冇车嘅，系咪有啲似咧就系抗争时间里边咧，有啲人就话哇，又要三罢又剩咧，即系发生嗰啲事。系啊，其实咧，你好似发觉个月份咧就改咗，已经踏入2020年啦。但系其实咧，成个香港咧都仲系笑唔出嘅。而且呢一种嘅形势咧，系一个连续落去一种即系上下承接咧，系断唔开嘅。譬如咧，你话喺美孚咧呢、這个叫做翠雅山房嗰度咧，因为有呢、這个即系想兴建，可能会有呢个隔离型嘅事件咧，咁啊令到咧美孚居民咧就好愤怒，佢哋就起嚟咧就即系有堵路嘅要求啦。其实如果咧，即系政府系好好地去聆听民意嘅话咧，你应该知道嗰啲人唔系搞事，嗰啲人系担心，系咪？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即系之前嗰个辉明楼嗰度咧，点解会有呢一个即系抗争嘅事件出现咧？唔系嗰啲人要搞事，而系嗰啲人担心会唔会发生好大件事。不过好可惜，即系当呢个政府咧，可能佢会对住好多，只要即系条件反射，佢见到有人一上街咧，佢就当咗你系暴徒；佢见到有人抗议咧，佢又当咗你系搞事；佢见到有人堵路咧，第一时间咧，佢唔系揾人去安抚啦，去解说啦，佢系揾防暴。所以咧，好不幸，你会见到呢两日咧喺美孚咧，我日日都经过嗰度，夜晚翻屋企咧。又有嗰啲即系警车喺度出现啦，继续又会见到嗰啲直播画面啦，继续打到啲人头破血流咧。其实你系咪真系都应该有关当局要谂一谂？而家呢个时势咧真系唔同咗噶啦。而家大家因为由个疫情开始咧，就担心你嘅解说唔够多啦，你嘅支援又唔清晰、唔够足够啦，然后你就要啲人话喂你硬食啦，你信我啦。如果你唔听话嘅咧，就当你系暴徒搞事。你谂下喺呢个时候。你觉得真系应该揾警棍出嚟打人，系会解决问题，定系你真系揾个卫生嘅官员，揾一个即系政治负责嘅官员，系真系要落嚟好好解释啊？点解我哋要起呢个呢？究竟我哋有冇一啲医学上面嘅证据可以安抚到你呢？系唔会有事嘅，呢、這个距离系安全嘅。我哋会唔会有一啲相应嘅消毒啊、特别嘅措施，系特别照顾美孚嘅居民呢？其实佢哋真系我哋香港市民咧，系基于担心自己健康嘅。你叫啲市民点样可以白白咧，就话啊、哎，我就信你，我哋冇事，即系唔系嗰两个接受访问嘅大妈咯？相信政府身体健康，唔可能单凭一个信字，你就叫啲市民咧自己要翻去嘅。所以系咪真系要收一收手？系咪真系要收一收棍呢？系咪真系仲系要用抗争嘅手段去对付而家呢一啲担心疫情嘅居民呢？另外咧，我见到网上面咧有一个即系留言咧，一篇贴文，我都觉得几有意思嘅，因为佢系话俾你听， 冥冥之中有主宰啊，好短啫，可以读俾大家听。佢话突然间觉得可能真系冥冥之中咧有主宰。如果当日你系勇武嘅话，你屋企而家已经有防毒面具；如果当日你系一个和理非嘅话，你屋企已经有一啲口罩；如果当日你相信要惩罚银行嘅话，你屋企已经有足够嘅现金。而当日乜嘢都反对嘅一啲蓝丝咧，佢哋仍然系喺度继续反对，同埋喺度闹紧。不过而家就喺度闹紧，边度有得抢咯？佢话你如果当日冇赶自己嘅细路出街，可能佢已经可以帮你喺网上面订好啲口罩，而唔使你自己一个挨冻挨夜排街。去到后来最尾买得两个口罩，仲要周围扑消毒用品同埋清洁剂添。呢一个就系网上流传嘅贴文，你觉得有冇道理呢？你觉得会唔会都俾到啲启示你呢？反正你而家都唔使翻工，你喺屋企，你可以慢慢反思啦。风头火势，我哋三个里边佢最知正，我哋三个里边佢最贪靓，但我哋三个里边佢嘴唇里边含有青春嘅秘密。唔紧要啦，阿祖，咁你咪我哋三个里边当之无愧最后生个位咯。诶，呢个时候你抢暗疮膏，冇人同你争嘅，你去啦，去吧，王耀祖。 你错啦，我唔需要生暗疮，我都系喺呢个直播室里面最年轻嗰个嚟噶。 咁你抢唔抢暗疮膏啫？ 我唔使住，我一阵间搵啲嘢黐住佢，好快会好翻噶。今日咧节目一开始嗰阵时咧，就同大家分享咗就系话，哎呀，工人姐姐啊，都未必翻到嚟香港度工作啊，佢哋喺菲律宾嗰度，即系原来咧，即系一个武汉肺炎啊，影响嘅范围咧大过你哋想象之中嘅。我估香港人都冇谂过，竟然有得马照跑，舞照跳，但系六合彩要停噶，系咪？哇！即系我啲朋友，我觉得一听完佢讲咧，我就觉得哇，你讲得好准确啊！我哋香港人都系想要有个梦想啫，你连发梦嘅机会都唔俾我，我都想中嗰5000万噶，但系、大家可能要等一下啦，因为连六合彩咧都真系择日重归啊吓，而家咧下一次系几时有得再抽六合彩咧，都真系唔知道。但你话我哋生人啊，就话哎呀六合彩都冇得中啦，但系真系大吉利是啊，估唔到咧，因为呢一次嘅肺炎嘅情况啦吓，连香港嘅殡仪业都影响到，因为咧就有殡仪业界嘅朋友就会话啦，原来香港咧而家咧就只系剩翻600副嘅棺木嘅啫，梗系足够供应到今日，只系足够供应到今日，即系听到呢个都几惊啊！另外一个更加惊嘅咧就系就话，往后两周咧，佢哋估计啊，大约会有1600具嘅遗体要处理嘅，即系原来佢哋有一个数字嘅，即系知道每一日要处理几多个遗体咁样嘅。原因系点解咧？就系因为大家都知啦，疫情影响之下，广东省嘅供应商咧因应住内地疫情嘅情况，制定咗新嘅政策，佢哋暂时咧系冇工作嘅，即系唔会工作去制造呢个棺木住嘅，连环保嘅棺木咧，亦都系应付唔到嘅，所以咧，即系要由外地入棺木咧，都需要时间。而香港嘅殡仪业咧，就知道咧，如果唔能够为市民咧处理好先人嘅后事，咁可能会导致咩情况出现呢？遗体就要存放喺医院嘅殓房或者系政府嘅公众殓房啊，可能喺呢个不断累积之下咧，又会出现其他嘅问题出现噶啦。食环署已经讲咗噶啦，政府已经即时同内地当局联络咗，要求尽快有个协调嘅，希望可以批准到咧喺广东省嘅供应商咧，佢哋复工啊，咁啊，即系真系要制作翻一啲嘅棺木嘅话咧，咁样先至可以解决到香港殡仪业啊面对紧嘅呢一个问题啊吓。真系估唔到啊，系咪？即系首先第一样嘢估唔到嘅就系、是，原来咧即系。哦，一个肺炎啊，咁我当然一个严重嘅疫情啦，系咪？嗰、那个影响系咁大嘅，但我估呢一个咧都只系第一步嚟嘅啫。其实听到有好多朋友咧，佢哋咧就可能嘅工作啦，公司嘅业务咧同内地有关嘅，因为其实内地而家有好多唔同嘅省市，可能我哋太忙啊，未必即系逐个都了解到啊。但系佢哋就话喺嗰啲网络上面啦，工作上面咧。其实佢哋好多地方都系半停顿，甚至系完全停顿嘅，可能咧会影响到我哋平时生活上面唔同嘅范畴咧，系会越嚟越多嘅，甚至真系你估都估唔到嘅。 咁究竟嗰個情況會有幾惡劣呢？當然，我哋希望就個疫情可以受控制啦，嗰樣嘢唔會影響到我哋平時嘅生活咁多啦。但我估大家都真係可能要做定一個少少嘅心理準備啊。變咗人哋嗰啲咩超市要買咁多餸啊嗰啲咧，唔係得個驚字嘅。但當然唔係叫大家去恐慌啦，係咪？但呢個心理準備做咗嘅話咧，我哋仲要加多少少嘅智慧，唔係要逼自己，唔係要嚇自己或者嚇身邊嘅人。但呢個準備，我諗大家做咗嘅話，對將來係會有少少幫助嘅。风头火势，哎呀，超人都有啊，跌倒嘅时候啊，何况佢唔系超人系咪？佢话个医生都话佢啊，喉咙就损咗少少，所以今日非常之温柔啊。我代佢先啦，代佢要多谢我哋好多嘅听众喺我哋网上面咧，俾咗好多慰问佢啊。我都希望你早日康复啊！突然之间有啲怀念你嘈冤巴闭，可以放大喉咙讲嘢嗰个桂花田添。 多谢多谢咁多位听众嘅关心，系啊，放大乱咁叫嘅桂花田，迟啲啊 ，coming soon， 等一阵。 其实你如果长期 keep 住呢把声咧，可能你运势唔同晒添啊。 真的吗？ 阿华会对你更加温柔体贴添啊。 系啊，我屋企人话真系唔惯你咁样咧。 系 咯。你可唔可以俾翻以前嘅我啊出嚟？ 我又觉得两者可以攞个平衡嘅。 系咯。你工人姐真系冇尝试夹你中指啊？以为你已经唔系原本个雇主真系。 每日咧睇疫情嘅报告咧，情况都真系有升冇减嘅，死亡人数咧都仲系冇停过。咁啊，呢啲数字咧冇办法啦，即系冇办法唔令人担心。咁啊，每日咧喺网上面咧都睇到一啲咧自保嘅方法，大家咧仿效下又真系无妨，因为政府暂时都即系帮唔到几多手，唯有自己保护自己先啦吓。未有疫情之前咧，好常见咧有啲街坊咧会用条锁匙嚟揿 lift 掣嘅，明白佢哋呢个做法。不过咧就有啲相关嘅大厦部门咧就会贴咗告示话，喂，唔建议大家咁做啊，咁样做咧会整烂我个 lift 掣嘅咁。但系去到今时今日，中大教授就话啦，为免2003年沙士情况再现，大家要做足功夫就可以避免咗啦。咁啊，教授就话啦，都建议大家今天开始可以咧用翻你条锁匙嚟代替用手去揿 lift 仔。不过即系因为点解咁噶？尽量避免你嘅手会接触嗰啲病毒，因为真系有啲片网上传啊，有啲人唔生性就真系向住嗰啲就是吐口水咁样话啦。嗱，虽然咧就系咁啊，但系都唔建议大家咧嗰条锁匙系咁戳咁真系整烂嗰啲掣又唔系几好嘅。咁揿到佢着咗灯，去到你个楼层咪 OK 啦，系咪？另外咧，何柏良总监咧，佢都话啦，家中嗰个咧 U 型渠啊，成日都话嗰个 U 型渠咧，就真系咧唔好俾佢干涸。以往咧就叫大家咧用一啲1:99嘅漂白水咧，就稀释咗佢咧，就倒入去嘅。咁佢今天咧就话啦，其实就唔使噶啦，叫大家咧只要用水倒入去就可以啦。点解啊？因为咧全港咧，如果大家咁样哇几百万户嘅家人咧都系咁样倒啲漂白水落去嘅话咧，系会严重污染环境，所以咧倒水入去 U 型渠咧就好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口罩一个难求，咁可以点悭住用呢？嗱，有化学博士咧就咧即系拍咗条片咧就话啦，其实咧如果咧大家咧嗰、那个因为即系喺电视都见到啦，就话咧口罩呢一个咧系可以用8个钟嘅，当然啦，呢8个钟头你系会点样啊？你都要唞气，都要食嘢时候咧，咁可以点样摆低你嗰、那个嗰、那个叫做用咗一阵嗰个口罩咧？佢就建议用每人咧就用2张嘅 A4 纸，咁咧跟住咧就或者2张嘅纸巾咁嚟取代佢，咁咧嗰个叫做或者信封啦，信封就可以啦。咁将你用嗰一阵嘅嗰个口罩咧就用。未用完之前咧，就记住啦，唔好掂到嗰个面啊，就摄落个信封度，因为咧信纸咧可以咧吸湿啦咁样。咁另外纸巾亦都可以咧，就帮助你咧封住个口罩。咁咧可以，譬如你而家唔用住，食完一阵嘢，咁你再用翻，你记住唔好就咁反转嚟包入摆落个袋度，咁都唔得噶。记住攞张纸巾咁样，跟住包住佢，食完嘢之后咧再用翻，咁就可以噶啦。嗱，记住。煎炒煮炸炆炖焗口罩是完全不行的，大家不要信下。 分开应要淡忘，你找到你伴侣才能够曾经，我却哭得着眼泪，时常在联想你会温馨的抱他点水，然而自己现在没任何权利再抱怨一句，我再没勇气向你讲旧事，没有勇气相爱另一次，为你将睡眠忘记，通宵倾谈，但已经共成往事，还是记起梦到你的对骂时，年纪小的不知，今天你能忘记，只得我怀念多么讽刺。辗转反侧将爱活埋，要把你印象减退，重提旧人物，我却开心得大恐惧，年月是流水，我也相识一个成长伴侣，残酷或许是对着面形容貌，也似你小许，我再没勇气向你讲旧事，没有勇气相爱另一次，为你将睡眠忘记，再没勇气向你讲旧事，没有勇气将爱另一次，为你将睡眠忘记，通宵倾谈，但已经变成往事，还是记起无道理的对骂时，年纪小的不知，今天你回头看，这一个男孩子，我怕 DHN 嘅到此为止啊，都唔知几时可以吓啲确诊数字到此为止咧。我 希望可以停。 系啊，真系可以快啲停啦。但有啲嘢咧，你好似停唔到噶。抗争嗰排咧，嗰啲运动期间咧，你咪不停会收到唔同嘅片咧、 嗯。 可能你又惊话，哎呀，系咪呢个又唔知道又跳啊？呢、這个又点啊？你好惊啊嘛。而家咧你就收到第二啲片啦。喂，嗰度有人晕低咗啊！喂，嗰度有人瞓低咗啊！跟住仲要系你冇办法 FC 到嘅、啊。 系 你完全唔可以知道咧，佢系 因 为头晕身庆咩事咧、 啊？ 譬如琴日大家好惊我就喺乐富，因为所谓近我哋呢度啲啦咁样。 近好多人行去嗰度食嘢噶嘛。 系啊， 琴晚咧就见到话咧。就是六点几的时间就是这个乐富的购物中心里面就有一位的男子就晕低了，就瞓在地下度咁样嘅，跟住大家即刻会有好多的担心，就系、是、当然咧会替嗰位朋友会担心啦，因为后屘咧个状况都好似唔理想嘅咁样。 后来直情佢嗰个乐富嗰边嘅商场都话诶。佢原來離世咗啦， 係啦， 係啦。 不過咧，大家就應該咧就唔即刻，因為會即刻聯想到就係會啊，同我呢個肺炎嘅疫情 有 冇關係啦？ 因為見到之前嗰啲片話，賭場突然間嗰個河 又係咁樣， 等佢暈低咗， 又 係 咁樣喎。咁而且香港咧，唔止琴日樂富嗰單啦，譬如之前有啲話，喂喺港鐵站。有啲喺站外嘅，有啲喺个车厢里边嘅，都有人咧可以影到嘅、 嗯。 甚至乎琴日仲有一个系喺巴士度咧，我都唔知佢系九巴定城巴，总之系巴士啦。又话累低咗一个，咁、然后咧嗱，就大家好快咧，好快咧，定话死啦，晒到埋身啊咁样。 但你又見到，譬如咧，有啲人咧就陸陸續續喺啲留言度就話：喂，唔好亂傳啦。譬如話，呢個咧證實咗話佢係發羊吊， 係 係啦。呢個咧就話：喂，唔係喎，佢飲醉酒。呢個咧就雖然好似冇講到原因咁，但係就話：喂，咁都唔一定就係武漢肺炎啫。 其實係嘅，就真係要真係唔好咁嗰啲叫咩驚弓之料啊。 但係冇辦法， 冇啊，冇得唔驚啊！你諗下，即係從來都未試過去到咁樣嘅狀況啊！即係會話嗰個擔心度數啊。咁當然咧，呢幾年要越嚟越多舊嘅片段，有陣時又翻。翻炒嗰啲啦， 真係好多好多唔同嘅相片啦，大家真係認真望完又自己深思熟慮諗下啦，你去信唔信佢咯？ 冇錯，所以點解頭先我特登提咧，就話喂，我哋經過咗半年咧喺呢個抗爭運動裏邊咧，我哋其實應該有一個經驗係咩咧？就識 FC 啊嘛，就算你唔識 FC 咧，你起碼識得打個問號，喂。真定假先？ 系 咪唔理真假就信咗，然后就惊定先？ 又或者啊，当你自己未肯定嗰件事嘅时候咧，唔好转载嗰段新闻住。即系有阵时有啲嘅图片，你逢一声又即刻转咗去另外一啲 group 度啊，嗰样嘢。有阵时你个心里会心里面会话唔理啦，过传咗先啦，即系以备担心啊嘛。 系啊， 但系有阵时呢啲嘅恐慌咧，就系你自己制造咗出嚟，成为咗一份子咁就唔好咯。 系啊，咁我明嘅，因为咧，当你睇到嘅时候咧，你又会有嗰种啊嘛，喂，提醒下人先啦。譬如你可能喺乐富嘅，你可能搭紧港铁嘅，我要提一提醒你先。咁但系咧，而家传下传下咧，基本上大家而家 信以为真 咁，系啦，就会个个都话爆啦，呢铺死硬啦咁样。我哋有咗半年嘅经验，我哋起码慢慢嚟。你谂下，如果真系爆到咁严重，瞓低晒嘅医管局会唔讲，医护会唔讲，报纸会唔提咩？嗱，慢慢嚟，我哋再 F 试下先。 以令他们没办法回香港，而他们回港之后亦都需要大量空间隔离，而原本用作隔离的地方亦都因为受破坏而未能够使用。如果全数返港人士都要家居隔离，亦都要考虑市民的感受。菲律宾因应当地出现首宗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病例，禁止国民前往内地和港澳。香港家庭佣工雇主协会主席容马山仪表示，收到有雇主求助，原定近日到港的外佣滞留马尼拉。容马山仪话，向外佣中介公司了解之后，对方表示当地政府并没有禁止外佣到港，只是前往香港的班机不足导致有滞留。他又话，有雇主计划安排外佣经其他地方转机返香港，但亦都买不到机票。协会期望特区政府和菲律宾方面交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局方会紧密联系菲方，暂时未知道受影响菲佣嘅数目。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稍凉，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26点，跌85点，总成交金额63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32点，跌2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02点，跌87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8蚊，升5蚊；阿里巴巴203.8，升3.2；美团点评99.7，升4毫；小米集团11.74，升2.2；中国平安87.25，跌1.45；中芯国际14.52，升2.2；华夏沪深340.9，跌1.3；友邦保险77.35，跌4毫；建设银行6.01升6仙，盈富基金26.4跌1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7，英镑10.231，瑞士法郎8.062，澳元5.196，加元5.865，新西兰元5.021，欧元8.6089。每百日元兑港元7.1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241。日经平均指数报22,981点，跌223点。港金现价报14,695蚊，升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2.51美元，卖出1,583.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咯，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咁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排到去爱民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接近果栏。咁北角由于有水务工程啦，车身长度超过五米咧，就不能够由英皇道左转入去健康东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赤鱲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上水啦，同埋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病毒嘅传播其中一个途径系经过飞沫。 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仪医生： 飞沫嘅特性咧，就系当人嘅呼吸道喷咗出嚟，无论咳或者系打支或者大笑咁样咧，咁佢嗰个 size 同埋个重量咧，令到佢通常啊，就话一米或者一米半之外咧，佢可能都会跌落地下，同人嘅距离咧都有咁上下近咧，就容易俾佢影响到。咁當然就係喺人多嘅地方，好密集，好多近距離接觸咧，其實口罩都係個方法可以保護自己，同埋如果自己有症狀唔舒服嘅時候咧，亦保護別人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喂 ，Danny， 曾志豪， 黃耀祖， 風騷快活人。 嗱，而家氣温又再升一度啦，19度氣温，相對濕度74%嘅，凍咗成個禮拜啦。咁而家天文台就話咧，展望未來兩三日繼續稍涼。咦，唔同咗，早上個禮拜明明話咧，未來兩三日會暖咧。 係咯， 係咯，我哋上次仲同阿 Chris 講話，你件大褸都冇乜機會再著噶啦。而家又轉咗咯，未來兩三日天氣稍涼喎。 琴日同埋今日嗱已經19度啦，琴日前日都係暖暖地啊。 唔係啊，琴日都凍啊。 又係好似陰寒 啊，係啊，所以咧呢段時間咧，勁似打到嚟咧，即係大家全部都圍爐咧，匿埋屋企度咁樣。 佢又有夜晚有一兩陣雨咧，咁所以落完雨就會涼涼啲嘅，大家真係小心保重身體啊。 OK 係 啊，另外一樣嘢咧，大家都要小心㗎。我哋喺風騷快活人裏面咧，經常性啊都會同大家分享啊一啲騙案，係咪先？ 係。 唉，即系去到估唔到，竟然同我哋今次嘅肺炎嘅疫情都会直接扣上咗关系啊！有人俾人呃啊！真系 一句咧，第一时间睇到呢个新闻咧，一句咧话你有冇搞错？你有冇良心噶？ 火都嚟啊！ 真系咧，肾上腺又爆多几下。 系啊， 国难财系咁发噶啦。 有冇贱得咁紧要咧？真 又唔好咁讲，我哋即刻扮演个匪徒，系咁噶啦，骗人嘅嘢人气我取啊嘛，价值越大，骗嘅机会就越高啦。而家 咁你有冇良知啊？你良知去咗边？系咪跌咗？ 我估咧呢一班嘅朋友咧就真系冇啊！讲紧呃人嘅呢一班朋友，因为今次咧已经有一大班嘅苦主啊，讲紧1054人咧就去到即系揾咗唔同嘅区议员啊，即系区议员们咧已经召开咗一个联合嘅记者招待会，就话收到咧唔同嘅市民啊网购一啲口罩，钱就俾咗啦，货就冇得收嘅情况，涉款咧估计系超过82万嘅， 而 我可以答多一样嘢，我肯定嗰个人数系唔止1054人，亦都唔止82万，因为我身边都有朋友跌咗落呢个陷阱度，但系佢系冇揾区议员啊，各样嘢，所以我可以话嗰个数字，不论系个受影响嘅人数啦，受骗嘅人数啦，同埋嗰个钱嗰个数目咧，只系会更加大啊！ 因为仲有啲人系唔会去咁样求助，哎，呃咗就算啦咁样。 嗱，嗰件事佢哋做咗啲乜嘢咧？就系喺一啲嘅面书嘅专业度啦，佢哋就用一个即系好衰啊吓，有报章形容啊，卧轨行销嘅方式，即系永远咧就 push 嗰啲人咧就话我哋有口罩卖，你哋要发。 快啲落貨，快啲落貨， 係 啦，你唔俾錢嘅話咧就冇噶啦，你要俾咗錢先，跟住我就再同你講點樣咧就可以俾到個口罩你啦咁樣。尤其是我知道佢哋主打其中一個嘅區域係咩區域咧？就是小朋友口罩， 哦是啊、 因為你知道咧，呢一個喺個市面上面咧，即係最冇啊，而爸爸媽媽一定最擔心就係佢哋嘅小朋友噶嘛，係咪先？ 大人唔帶，小朋友都要帶。 但個問題係就係喺個市面上面，小朋友嘅口罩好難揾到啊！ 又真 係 喎、 啊，所以我朋友就係本住呢個心態，佢話其實我都有遇到會俾人呃噶。不过我小朋友真的没有口罩嘛，我选择了搏一搏咯，咁咪话啱啦。跟住我就联络唔翻嗰个诶卖嘢嗰个人啦，跟住就揾佢唔到，亦都冇口罩到，但系钱就收咗咁样咯。 佢有冇话嗰个卖家咧？佢系以一个一个譬如话集团嘅形式出现啦，定系纯粹一个单头嘅网友咁样噶？ 唔系单头网友嘅， 即系佢扮自己一个集 团嘅。因为其实譬如今次咧， 面书嘛， 系啦，面书佢哋都有一啲嘅群组啊，就系即系讲唔讲佢个名好啊？面书嘅绝唔好啦，嗱，警方都应该系介入咗调查紧，就唔好讲佢个名。但大家如果真系网上面社交平台上面到咧，叫你嗱，我哋有货。你俾錢啦，你過咗錢先，我之後咧就再點樣去俾貨你嘅話咧、真係睇下啲正評負評啊，各樣嘢唔好盲中中地就益咗佢哋，因為同時間有一啲咧，而家俾人哋呃咗嘅朋友咧，佢哋聲淚俱下咁去講啲乜嘢咧？佢話今次財罩兩失啊，陰哥。而個財罩兩失係啲乜嘢咧？ 財色兼收啊，真係。 佢話因為其實嗰啲媽媽咧本身已經個擔心度好高啊。 係啊，唔爆燈咩？你估而家咁樣？ 係啊，佢話我冇口罩，小朋友冇口罩，我好多日已經失眠。 系啊，呢、這个先最震撼 最困扰佢哋最大嘅伤害， 即系令人哋好伤感，就系话吓为咗口罩而失眠啊！ 会啊， 佢哋已经失眠，而仲要系本身有多咗个希望俾佢哋，以为有货翻啦，解决啦，点知冇，仲要揾警察添，跟住仲要同嗰个人纠缠啊，即系不停来往，咪你去咗边啊？要 send message， 仲揾到嗰样咩？揾唔到啦，系嘛？ 咁但 系 佢都有尝试过 send message 咯，但嗰啲对于佢嚟讲都系一个情绪上面嘅困扰嚟噶嘛。 系啊，你头先讲得啱啊，即系你话咧有冇因为口罩失眠咧？早几日咧，我咪话喺网上面订嗰啲口罩咧，咁佢终于送咗嚟啦。咁咧我就纯粹话哦，终于送到嚟啦，我就咁啫。跟住我老婆本来瞓紧晏觉嘅，佢听到门口有声咧，佢就哇。有咩送咗嚟啊？冇你嗰啲口罩到咗，哇！衫都唔着咁滞啊，踢开个被斗咧，一百米冲出嚟，跟住然后咧佢就摸住啲货咧，好似漫画嗰啲夸张嘅桥段咧，揽住盒咧，啊，终于到啦口罩！然后佢真系同我讲话，我舒咗口气啊！佢我有好多晚都因为咁样咧，冇胃口食饭啦，瞓唔着啦。琴晚咧，但系佢个忧心未完，因为咧佢净系佢分开好多张单嚟订咧。咁琴日嗰水咧就照顾咗我哋几边嘅屋企人咧，即系外母啊同埋自己屋企啦。但系有啲 friend 再搭咧，或者自己屋企嗰啲唔系有咁多噶嘛。佢有两三张单咧，全部咧佢话 hold 起咗。吓、咁跟住咧，琴晚咧 边度噶嗰个 系韩国咯， okay, 都系韩国。佢 hold 住咗，无端端咧停咗个好似个进展咁样咧。跟住佢个张单俾人 hold 住，佢扒饭嗰个筷子都 hold 住咗。 哎呀！ 我望住佢话你做咩？佢话唉冇心机食啊！我点解啊？唉啲单而家 hold 住咗。我话喂唔使啦，都嚟咗批先啦。佢话哎呀唔得啊！我而家咧都 分享用住先，都叫你太太真系叫边 你 喂， 佢话 你听住我哋做节目嘅 唔嚟咧，佢食唔安瞓唔落咁样真系 轻松啲啊！ 你知唔知佢而家我怀疑好多妈妈都系咁样咧。变咗日理万机嘅口罩总裁啊！ 梗系啦， 佢唔系 CEO 啊，系 MEO 啊，Mass 啊 Executive Officer。佢日日咧得闲无事就 check 下佢话啲货到咗未咧，跟住就 check 哇睇下边度有咧。咁你谂下，如果 精神崩溃， 黐线噶，简单嚟讲真系。 如果佢搵咗咁多口罩，点知最尾吓？呃我，哇！我谂呢铺真系 爆炸啊！ 商业罪案， 所以未 话我怀疑商业罪案调查科应该介入。 财罩两失咯，嗰啲受害者真系喊出嚟。 因为又真系明白嘅，点解咧？因为佢哋落单嘅时候咧，而家四方八面都话你嚟啊！我有得订。佢哋都要做好多资料搜集，可能用咗好多晚啊，好多时间啊，先揾到啊呢个安心啦，先至去落单去俾钱，即系人才两失嘅，真系、 啊、 精神上面又失啦，钱又失啦，跟住冇埋，咁你话你唔精神崩溃？ 同埋咧，即系譬如我头先喺咪后啦报新闻嗰阵时，同我两位拍档讲嘅咧，就算你有阵时喺街见到人哋卖咧， 你都唔敢， 我唔够胆卖啊！我讲真的，我嗰日咧。 禮拜五完咗節目之後咧，我就去咗灣仔，咁啊要買嘢，咁都係啲家庭用品之類嗰啲咁樣啦。咁啊經過有藥房，見到有人排隊喎、啊。喂，呢啲你冇噶，你零秒你見到所有人都係你哇一起步嗰下咁樣衝過去啊！睇有乜嘢可能口罩、啊、或者嗰啲酒精搓手液咁樣啦。跟住我就見到佢哋賣緊咧，就係佢話係酒精搓手液，但係嗰支嗰個 size 咧，即、就、係、是、我自己孤陋寡聞，我未見過嘅，佢成支 hair gel 咁大支喎。 系咪自己空咪噶？ 我又真系冇睇过，但你见到排队嘅人咧，直情一条龙咧就系负责攞货，另外你就去攞完货之后咧，就去另外一条龙咧就排队俾钱咁样。但可能咧，我对于嗰区唔系好认识啦，嗰、那个药房唔系好认识咧，对于嗰个产品我都唔系好认识。你问我想唔想要？我想要，因为我冇酒精搓手液，我一支都冇，咁我想要嘅。但我都喺度挣扎，就系究竟买好定唔买好咧？我会唔会俾人哋呃咧？咁样 嗱、哎，所以我想提你一句啦。而家咧，应该咁讲。第一，而家嗰啲商机咧，处处啊。我琴日咧翻去我外母屋企嗰头咧，佢无端端有啲铺咧，咪就系嗰啲似系卖利是封嗰啲铺啊，即系无端端吉咗个位咧，总之短期租。好弱啦！哇、哦，冻咗一男一女咧，就咁冻咗张台度咧，又一班人，唔系又一班人咧喺度排队。咁然后咧系啦，我听到有啲话要登记噶啦，攞个名啦。咁然后咧我就见到咧，佢就挂住啲 banner 咧，就一男一女咧，懒系嗰啲代言促销咁样咧。然后就话啦，咩又系嗰啲清洁消毒液咯。咁咧又望一望，咁未听过噶。不过 嗰啲品牌 系啦，老实讲。而家呢啲清潔消毒液咧，平時你又唔會特別好留意噶嘛、嗯？可能我哋淨係識得即係嗰幾個大牌子，究竟會唔會有啲專門科目嗰啲我哋唔識啦？佢就話咧，原來佢唔知邊度入咗批貨，就係呢啲清潔消毒液。咁咧大支全部冇曬啦，個個啲阿婆阿嬸咧，全部都要登記啦， 促銷嘅手法嚟㗎。係 啊，跟住我望住我，哇！ 已經俾人哋搶購曬啦，你唔係仲唔搶啊？係 啊，你要登記咯，你要登記先有貨攞咁樣咧。佢就咁行個，佢就咁行個 counter 喺度㗎咋。 咁多人去排隊去登記、啊。 有㗎，你真係唔知 道小龍定大龍啊？ 小啫， 小龍， 但係條龍你都見得到係有得排咁樣咯， 係 啊。嗱，但係第二我想講係咩咧？其實。唔一定要用酒精搓手液㗎。係、啊，因为呢、 我自己勤洗手囉，我就。 因为早两日呢我就睇到呢佢有个叫做美国嘅学校呢佢哋、做咗个实验。咁呢佢哋唔係因为今次武汉肺炎做㗎，係纯粹呢佢话早排因为美国之前好多流感㗎嘛。 係呀、啊。 佢就。 美国其实都有成好多人呢。 係呀、啊。上千人咁样都走咗㗎。係 上千人走咗。 係啦、啊。咁佢话呢咁啱呢个实验好得意㗎。佢话老师就话啊又要啲僆仔呢学习下。即系勤洗手嘅重要性，咁、但系佢话因为嗰啲小学啊嘛，佢话你又好难同佢讲话，因为病菌啊呢个就 virus 啊呢个就唔知点样咧， 都讲啊，明噶啦，小学应该 佢惊佢哋咧听完之后唔入脑啊，佢做咗个实验， 牙虫村嗰啲走咗出嚟嗰啲白嘢， 佢点样咧？ 教点先？ 佢就攞咗五块面包，攞咗五块面包出嚟，然后咧就做咗五个唔同嘅手仔嘅实验、一只手咧就系、是用番碱洗手，一只手咧就用酒精搓手液洗手。一隻手咧就冇洗手，咁、然后一隻手咧就系将嗰块面包咧直接拎入去个密实袋里边，啊仲有一个唔记得咗系咩啦，总之佢有四占只手啦，咁然后咧佢就咁样掂完啊嘛，因为一个就攞只手拎住啦，一个就用酒精啦，一个就用番碱啦， 全部就摆晒落去个 密 实 袋 度， 系啦，一个咧就直接喺个面包袋度拎出嚟就直接摆落去啦，咁样，咁然后就封咗呢几个密实袋，跟住咧佢等咗成三个礼拜噶，起码三个礼拜，因为佢话咧唔算太污糟咧，同埋空气问题诸如此类咧、要佢沤菌咧沤咗好耐，三个礼拜。之后咧，咁你就可以想象到咧， 嗱，嗰个面包边个 最污糟啊？即系有发毛啊、核突嘢嘅痕迹 啦，冇洗手嗰个咯， 冇洗手嗰个啦， 啊、 最干净系边块啊？ 我觉得系就咁。掹出嚟摆喺 系啦，嗰、 那个 直接就摆落密实袋，即系完全冇经过。 但我哋平时人好容易咁将自己进入密实 袋噶嘛。 当 然啦，好啦，咁而家咧，其实关键咧，对我哋嚟讲最关心就系嗰两只手啦。 洗手啊嘛， 一只就污糟手啦，一只就番碱手啦，一只就酒精手啦。 系 边只最干净啊？ 我会话 番碱手。 番碱手会干净过酒精液， 系啊，番碱手真系干净过酒精液，因为咧佢睇到嗰个面包咧好核突噶，原来咧佢因为有细菌咧，哇发毛烂到咧，直情又霉霉绿绿咁样咧，嗰块面包咧即系有一半系感染咗。 似嗰啲丧尸片嗰啲人咧、化嗰个样，嗰啲特技化妆咁样。 咁所以咧， 即系你个样啦， 你个样 系啦。咁所以佢 你落咗妆嗰个样啊，即系原本嗰个啊。 佢化咗妆嗰个样就系用酒精搓手液，系啦，咁。佢嗰个实验做完之后咧，佢就话：嗱，你睇下，原来咧洗手同唔洗手争好远。但最意外咧，就连个老师都话。 原来番碱是干净过酒精搓手液。 是。 即是我们现在呢不是撲到呢觉得要用酒精呢才是杀菌呢、原来番碱如果你即是当然你说会有条件限制在家先得嘛。但番碱是真的干净过你说哎就咁搓两下算了。 酒精搓手液是你冇得机会洗手的时候先使用的就都不是建议你有机会洗手就去洗手嘛。 你知不知道呢譬如我现在呢我之后早每一日呢就搭公共交通工具嗰阵时呢、你真的见到因为一个这样的疫情呢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 例如呢 人扶手， 扶手冇人扶，平时咧你一 处男处女冇晒， 处男处女冇晒， 挨门挨墙嗰啲冇 好多拗叫嘅。另外有啲咧系就挨住嗰埲，即系你入咗闸之后嗰两个玻璃板咧，大家系有保持一定嘅距离。以前嗰啲系靓位嚟噶嘛，一入去转个位挨住先，大家尽量唔掂嘅。你即系 feel 到大家咧喺嗰个就算系行驶紧嘅列车嗰度咧，佢哋好似有少少咧踩紧滑板嘅感觉噶，即系用两只脚攞平衡。 起降啊！ 我尽量唔掂嗰个 非礼都少咗啊！ 任何嘢 冇人敢掂啊！我相信真系嗰啲色狼喂，咁真系赶尽杀绝啊 嘛！ 你讲得掂我 cut 噶啦，我 一向都可以， 唔系咯， 一向都可以嘅。 所以如果你真系抢唔到酒精搓手液嘅话咧，都唔好太过担心。 勤啲洗手咯， 系啊，真系你屋企咪洗多啲咯。咁一出到去嘅话咧，系担心啲嘅，你可以用湿纸巾嗰啲顶住先啦。 行程上有几多千百里，云层上平静得出奇，无聊令人会想起。其实其实我不想失去了你。然而当时我未能甘于只拥有你，若是没有这意外，也许竟已快乐地重回平淡家中等你。计划明年的婚礼照旧或延期，其实欢迎这套戏能幸福的演到尾，但我好奇想试试期颁奖台被赞美。原来就算终于打了胜仗，无人在前面的机场迎来站门来分享。然而当时有别人专机催促我上，踏上了客机竟然从未降落，高空里无办法可以回去了，你似是风景缩到最深，消失 佢何韵诗啊，如无意外啊。 嗱，头先咧即系讲开口罩咧，我同埋头先咧讲咗啦，真系市面上大家买口罩，唔好话有人排队咧，你就真系走去嗱，网上面传咗好多咧嗰啲边啲诶卖假口罩嘅地方，大家嗱可以自己去自己自行判断。不过、我真系有 uncle auntie 喺个粉岭定上水嗰头，喺啲药房， 咩事？ 佢系买到口罩嘅， 正规嘅 买口罩系啦，咁啊跟住咧个咁啊，但系咧买完之后咧，佢话都要打电话俾我。 你有冇口罩多啊？我都真系唔够啊！咁你唔系话买咗口罩咩？跟住佢话咧，买咗口罩翻嚟，佢啲仔女戴完之后咧，佢喺嗰个围住个边嗰度咧，全部敏感，红晒，跟住咧，跟住之后先睇到咧，话网上面教咧点样 check 一个叫做真系二手口罩。 系我哋上个礼拜有介绍俾大家。 系啊，真系嗰条铁线中间咧，佢话真系摸到中间，真系嗰个位真系有，佢话 咬过嘅， 好细微，你真系唔捋佢咧，佢话佢都 feel 唔到噶。佢话成盒都系嗰啲。一个一个两个三个， 唔紧要。你屋企有冇微波炉同埋蒸炉啊？ 蒸下佢。 我睇到有一个议员话咧， 蒸一蒸啊嘛。 之前某一啲议员咧讲完一啲说话之后咧，蒸笼嗰个销量会增加咗。 系啊，我都觉得会啊，真系。 蒸下佢，我其实真系唔得噶，佢真系会咁啦。另外咧，我两个细路咪诶，即系而家唔使翻学啦，系咪？咁唔使翻学咧，其实你咪话 好闷噶，佢哋其实 系真系坚闷，因为已经放咗一个新年假期。 同埋，其实我谂家长都唔会太鼓励啲小朋友，喂，出去睇戏啊，嗰啲咁样系咪先？都未必会想啊。 唔好啦，因为啲人会咁样噶嘛。悭得一个口罩，得一个口罩， 系啊 系 啊， 都 系 一个事实嚟嘅， 系咪先？咁屋企咁多人就冇咁大量口罩，就要悭啦。咁咧，佢哋咧就会学校咧就已经喺嗰啲群组度咧就已经写你啦。有咩功课做？有咩功课做？有咩功课做？ 系 咁咧，大家唔该你放咗假之后翻嚟去教啦。 O K， 但佢哋个假仲有好长，其实佢哋冇乜咁多新嘢学到噶咯，要教咗老师教咗先至做到功课噶嘛，唔系咩？ 大把新嘢学到啦，而家嗱，你学下口罩嘅正确使用方法啦。 但呢个唔喺个教育局里面个课程入边， 实际好多添啊！真系 又系嘅嗱，如果系嘅话，点样揾口罩攻略，亦都可能系另外一个功课嚟。 你叫啲仔女全部网上奇才喺嗰啲咧网购唔同嘅窿窿罅罅度咧，我见有啲人买到咧去婆罗奶都买噶啦嘛。 边个真边个假，边个信得过？ 系啊。 咁另外咧，佢哋亦都有个通报咧，就系话咧，因为而家已经系用呢个网上通告啦， 系 尽量少， 唔使攞纸张， 唔使 同埋都收唔到纸张，俾唔到老细睇嘅。 咁佢咧就会有一个咧问卷。大家一定要答嘅。 有冇翻过大陆？ 系啦，喺放假农历期间，你有冇出过外啊？有冇咁啊？有，你去过边度啊？ 系 ，OK， 去咗边度写咗啦，之后几时翻嚟啊 ？OK， 几时翻嚟写埋啦？咁有冇一啲唔同，即系一啲 身体状 况啊？咁大家即系家长都要填翻出嚟，因为学生数量实在太多。 梗系啦， 系啊，而家仲要讲紧陆陆续续翻紧嚟嗰啲咧，所以嗰啲机制咧系大家喂，真系唔好讲大话。 系，我琴日做节目嘅时候咧，都有听啲听众咧问佢哋宅喺屋企咧有咩做咧，好多学生都话咧，我挂住翻学啊，佢话因为 喺翻学想见啲同学仔。 系啊，我觉得咧，即系啲老师或者嗰啲校长咧，真系都唔知系啦，一嚟老怀安慰，但系二嚟啊。唔去到呢啲咁危急嘅关头，你唔明白或者唔失去啊？唔明白学校嘅好喎、啊。 好，珍惜翻学呢一个时间。 系啦，珍惜翻学这个家， 都系这个家啦。 真系真系要噶、啊。 学校都系个家庭。 系啊，你平时觉得啲老师成日俾功课你罚你咧，而家你好怀念啦，因为其实你屋企个阿妈都系咁样罚你啊。 我人生都唔知点过。 系啊，真系啊，好多人都话咧，冇咗学生咧，自己啲同学自己互相喺度攻击咧，你嘅人生系咪好乏味咧？ 系啊， 中意。咗翻学好事嚟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医管局员工阵线发起罢工行动，在沙田威尔斯医院外设街站，让员工签到参与罢工。行动朝早9:00开始，个几钟头之后，仍然有大约200人排队，亦都有人向市民派发预防新型肺炎的单张。医管局员工阵线秘书吴志杰表示，到街站签署的人数超乎想象，感到鼓舞，亦都对参与罢工的员工表示感激。虽然首阶段罢工只是针对非紧急服务，但据了解亦都有其他部门的同事参与，所以未能够准确估算罢工人数。参与罢工的物理治疗师郑先生说，希望透过行动令政府回应诉求，例如应该仿效邻近地区封关。他说自己所属部门至少有大约1/3的员工参与，又认为罢工不会对病人影响太大，已经向上司汇报并将病人的治疗延期。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罢工嘅医护人员希望减低香港同确诊个案较多地区嘅人流，其实同政府目标一致，双方只系方式、做法同速度有差异。政府会继续考虑点样有效减低两地人流。罗志光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又说，工会罢工争取诉求行为合法，但希望医护人员紧守岗位，认为照顾病人永远属于医护人员的第一位。他又认为封关属于口号问题，目前使用陆路关口的人士有九成几属于香港人，不可以令他们没办法回香港，而他们回港之后亦都需要大量空间隔离，而原本用作隔离的地方亦都因为受到破坏而未能够使用，如果全数返港人士都要家居隔离，亦都要考虑市民的感受。菲律賓因應當地出現首宗新型冠狀病毒死亡病例，禁止國民前往內地和港澳。香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主席容馬山兒表示，收到有僱主求助，原定近日到港的外傭滯留馬尼拉。容马山儿话，向外佣中介公司了解之后，对方表示当地政府并没有禁止外佣到港，只是前往香港的班机不够，导致有滞留。他又提到有雇主计划安排外佣经其他地方转机返香港，但亦都买不到机票。协会期望特区政府和菲律宾方面交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局方会紧密联系菲方，暂时未知道受影响菲佣的人数。在北京，法改委副主任连维良表示，国务院十分重视医疗物资供应情况，特别是口罩等防疫物品的供应，正是与工业和信息化部配合协调，过去两日的资源是前一段资源的两倍以上，口罩生产企业全力以赴，按一倍以上的规模日夜增产，法改委亦都向企业保障疫情过后，政府会全部接收剩余的口罩，要求口罩生产商开足马力生产，同时亦都要求民众要合理使用口罩，不要过分占用医疗资源。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田玉龙表示，因为春节假期令医疗物资生产企业和物流系统停产和半停产，复工复产十分困难，他们已经协助采购物资，要求企业尽快复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稍凉，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83点，升70点，总成交金额73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34点，跌2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98点，跌88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0.6升7.6，阿里巴巴204.2升3.8，美团点评100元升7毫，中国平安87.65跌1.05元，小米集团11.94升4.2，盈富基金26.55升5元，中芯国际14.68升3.8，华夏沪深341.1系跌1.1。友邦保险77.95升2毫，建设银行6.06升1.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08.55，瑞士法郎0.964，澳元0.669，加元1.325，新西兰元0.646，人民币7.017，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2,976点，跌228点。港金现价报14,64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9.87美元，卖出1,580.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咧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噶。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德富道中东行去翻湾仔啊，跟住临时街一段挤塞噶，车龙排到去西港城。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咁跟住提翻你啦，就系柴湾永泰道咧有水管更换工程噶。咁而家所有车辆不能够由永泰道左转入去常平街，需要改经嘉业街同埋常安街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上水，同埋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要戴头盔、护爪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是欧阳振华，如果你仲睇紧无线电视，是时候行动啦！全面数码电视广播，2020年12月1日开始实施。有需要又合资格的住户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加装机顶盒或者转用数码电视机，就可以继续看免费电视。长者找人帮手填表和交表都得的，打2922-9230了解多啲啦。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嚟嚟嚟嚟嚟嚟嚟嚟， 系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系啦，上个星期咧就玩过人妻新春习俗。嗱，今日广播道人妻信箱仍然要讲下过年嘅时候，要面对好多亲朋戚友嘅时候，两公婆嘅经历。嗱，唔知你同你嘅朋友有冇遇过呢？上个星期啊，风骚三宝咧大兜乱啊，真系有啲乱噶。嗱，今日我又请翻阿人妻豪、人夫祖，仲有 VO 田啊。 阿农历新年已经过了十日了，今天大年初十，原本要上班上学，但因为疫情严重，所以大家要出来的时候就难得了，所以大家要安坐家中，你眼望我眼，望多你几眼，其实在这些情况都真的宁愿上班。为什么？因为在农历年期间真的可能已经闹过几次小交，几次大交咯。去翻大年初二开年日， 阿老公啊，即原本我同你讲呢，我哋要去睇烟花噶嘛，系咪啊？做咩翻嚟变咗奶奶度食饭嘅吓？ 老婆啊，喂，咁而家初二冇咗烟花嘛，冇得睇咯，咪翻嚟同阿妈食饭咯。 咁初二你翻外家，咁即系我阿妈你岳母屋企嗰度食。咁我就推咗我唔返去，我諗住同你去酒店㗎嘛，都唔醒目㗎。 咪是但啦，其实边度食都一样嘅啫，酒店唔好去。 梗係啦，我话你听啊。 咩呀？ 估唔到我咁快又嬲变到喊，我适应唔到啊！我话你听，你唔锡我噶、 啊，你又嚟啊？ 去我阿妈度，我阿妈会照顾我所有嘢，仲有饭菜可以俾我攞翻屋企食。 又食到我中意嘅餸，我可以有被愛嘅味道噶嘛？ 喂，老婆你冷靜啲先嗱，翻我阿媽度一樣有一樣嘅待遇，我阿媽都會煮飯食，一樣有被愛嘅感覺噶。 我唔要被愛，我要做女啊！ 咩啊？咁我阿媽煮嘢食嗰会煮我中意食嗰啲嘢啊嘛，喂，仲有，我哋两个都唔使做噶。 你仲讲，你去边度食饭啊，都唔使做噶啦，你不嬲都唔使帮手噶啦，净系摊大双手瞓埋喺张床度，你乜都唔喐噶啦，你次次都我做主动嘅。 你怨我话我瞓喺张床度唔喐添啊，真系，你老婆都唔知点搵啊，真系。 去你，哇！我以为呢句粗口嚟嘅添，去你个妈妈度，去你。由头做到尾食都冇得好食，你阿妈仲嫌我阻住佢，唔帮又唔系，咁想点？ 哇，就真系难为了家嫂。各位人夫，如果你有个嫌三嫌四啊，成日都嫌三嫌四嘅阿妈嘅话咧，唔该你醒目啲啦，自动自觉帮下你老婆手，真系做人心抱心艰难啊！嗱。到了大年初七，人一人人都生日的日子。 喂，老婆，生日快乐啊！ 啊，你个死脑啊！ 咩啊？ 你咪记错咗第二个女人生日啦！你攞只耳仔嚟，我掹死你先得 啊！ 今日系二月三号星期一啊！ 系， 我系二月三号星期三生日噶。 我咪记错咗老婆，佢。 你睇你三月 系三月三号星期三啊， 系 啊，我嬲到睇唔到嘢啊！ 但系写稿嗰个咧，上个礼拜五已经系人日咯，你有冇写错嘢？今日初十咯， 佢回 带啊！ 死佬，你有冇睇清楚啊？你啊！ 但你明明喺嗰度写咗今日二月三号星期一。 回带啊！ 系啦，今日二三号星期日啦。 但你讲紧人日啊嘛，你讲紧上个礼拜五系人日初生日啊嘛， 都系歪带啦。 咦系， 你写错啊？ 好啦， 衰婆，你两个点啊？ 哎呀，唔紧要啦，总之我唔系记错啊，总之今日大年初七啊嘛，上个礼拜五啊嘛，人人生日啊，我又生日，你又生日，喂，难得一起生日，点庆祝个老婆？ 我唔要呢啲咩人人生日啊！你出世嗰日先系生日咋？等阵先，我留咗句呀，我唔要呢啲生日啊！ 咁都得补翻，你大把位去呀噶喎，老婆。 我补翻个呀，人人生日，我要出世嗰日先生日啊呀！ 系啊，老婆呢啲传统嘅嘢嚟噶嘛，跟下咪好咯，有咩所谓啫？ 哈！你仲同我讲传统喎？ 咩啊？ 你阿妈话传统系长辈俾利是后辈噶。 系啊。 就算结咗婚平辈，你大过佢都要俾噶。 系啊， 我啊有跟到足嚟做噶，但系攞纸巾嚟先啦，我仲入戏啦已经。 哦哦、好啊好啊，嚟啊！ 我嫁咗俾你咁多年啦， 待你不薄噶，你好开心好满足噶，我觉得你 个袋又真系不薄啦、啊，都冇收过大姑奶、二姑奶三百、四百封利是，但系六叔仔同埋七姑奶同埋八姑婆全部都问我攞个利是。大嘅唔俾我，细嘅问我攞，呀！ 唉，老婆使乜惊啫？喂，我最中意呢一句对白。喂，我哋大把钱噶嘛，做咩要同佢哋计啫？大把钱、啊，俾钱你而家，唔好喊，收声，俾钱 打你。老公啊，老公啊，而家咧其实得我同你两个噶咋？你仲讲呢啲大话，你呃边个先得噶？ 俾张纸巾攞两份用啊！ 就系因为我哋封利是啊，你封封都俾$100喺度扮阔佬。我啊收亲嗰啲啊，最大咪就系都系$100咋，我哋呢铺蚀晒 咩啊？老婆你唔可以咁谂噶，嗰啲我细佬妹嚟噶、啊，成日喺阿爸阿妈面前啊争啊五嫂你啊人品好心地好噶嘛，呢啲利是冇得唔俾噶。 五嫂系边个嚟噶？ 你啊，我 咪 五阿哥啊嘛， 你五阿哥啊嘛， 睇唔出咩？ 但系我哋冇钱咯、啊，而家唔系五唔五嘅问题、啊，下次我俾大风啲，哦唔系我要开心噶，好啦。系好开心啊！赚到五嫂，咁下次大封啲啦。 利是呢啲要俾噶，老婆。 就系个利是封大啲啫。 系你啲老婆咪好咯，赚两句佢又由嬲猪入边就开心啦。但有啲情况就真系唔系几好彩啦。虽然申请头咋，但系大家咧，哎呀，但系都有啲大吉利是嘢发生嘅。所以两公婆咧系要沟通，嗱即系唔讲清楚咧，自己睇法咧收收埋埋，咁就越堆越多不满噶啦。到忍唔到嘅时候就失控咯。啊，就好似啲情侣咁，哎呀，真系冇经过历练嘅。正月十五都未到啊，因为小事一宗而闹分。手啊！ 头先做乜 唔叫我影相啊？ 咦，啊女朋友啊，你冇嘢，你做乜捉个字凳凳出嚟？ 唔叫埋我影相啊？ 喂呀，女朋友啊，咁我哋头先一家人影相啊嘛， 即系我仲未系你屋企人啦、啊，我未嫁入嚟啦、啊，我系外人啦、啊，系嘛？死我， 唔系外人，唔好咁谂，咁系我哋自家咁样一 家。即系我唔系你自家人啦、啊，系咪要咁讲先？是不是现在我们不一家亲先、是不是你要跟我封关先、是不是刚才影相没我份先 关他不会封的你信我啦。 你这样对我先你分得 咁清。我都想去封啊。 好心一早放开我回头努力也坎坷。好心分手啊。 啊不影张相啫都这样。不过倒返转头都有问题的、啊。哈新年犯罪。 我想问一下新年犯罪咧，你讲紧即系犯法嗰种犯罪啊，定系咩啊？ 死佬系同边个讲嘢啊？ 我同 V O 田讲嘢啊！ 你同我讲清楚啊！你自己望下张相啊！ 嚟嚟嚟， 真张相都唔笑噶，好委屈你啊！而家吓， 咁你啲屋企人话自家屋企人影啊嘛，你又要拉埋我入去一齐影，劲尴啊！尴尬个尴啊，点笑啊，女朋友？ Yeah, 有嘢， 迟咗一家人啦、啊，影张相你使唔使咁介意啊？ 咪 系咪好唔想黐埋一齐啊？ 你冷静啲， 你系咪要同我封关啊？又 我唔系要同你封关，系你屋企人想封我个关啊！一睇就知啦，系你屋企人介意多过我介意啦，搞到我好似咧好想同佢哋影相咁样。 做咩啫？影张相你都计较咁多，你个人系咪咁小家啊？你而家咁又唔好影啦，唔好影啦，唔好影啦，唔好影啦！好心一早放开我， 又分手 也坎坷。 哇！分手当食生菜，而家年轻人系咪咁容易转话嘅咧？传统新年又系咪又令到好多夫妇同情侣咁难相处，咁多问题嘅咧？都真系要播手和气生菜先至得啦。 合一，一起全力拼，同令香港繁荣。如意家常，人旺好景常，和谐齐共奏，万人同和唱，提令香港自。逆境里互勉，有商又有量，共同解困令万人和唱。顺境里合奏，奏出新的气象，令香港自强。滚来，共同齐合一，一起全力拼，同令香港之声。一起全力拼，同令香港繁荣。如意家常，人旺好景常，和谐齐共奏，万人同和唱，齐令香港自强。 和气 生菜，我哋有叶真堂。你呢、這个人妻做咩？系咪唱得好好咧？真系 我忍唔住，我真系觉得。咁都唱到 OK 喎、哦，即系又唔想接受变咗 OK 喎、哦， 我都话啦，听下听下，其实 死啦，我嘅欺师佳慧，哎呀， 你再嚟耐啲啊，你开始发觉其实阿田都可以参加港姐啊，OK 噶， 咁佢一定超咗你嘅， 系 咯，呢个冇得改变嘅、 OK 啊，真系啊，头先个 VO 田里边咧就带嚟几个唔同嘅 case 咧。我覺得其中有一個真的會相對有機會尷尬的、嗯、就是拍合照，即不一定新年的，譬如 你當平時出去拍照的時候、 啊、 如果你真的即未過門的話、嗯、又或者當你過了門，你都總要會分 group 去拍的嘛， 過了門就即肯定 是一家人啦， 不是的，你都會分小隊拍的嘛，有時 都 會的嘛，是的， 我有試過的、我覺得其實這個真可以跟一些又未到老人家嘅，即係啲長者們咧，如果有陣時佢哋大方少少嘅話咧，其實嗰件事已經幫到噶啦。因為咧，譬如即係我做細嘅，譬如我帶埋我隔離嗰個一齊去食飯咁樣啦，我自己唔好意思嗰啲家庭大合照係咪一齊影嘅？因為冇結婚， 嗯、 但係大家又知係一齊嘅，咁所以呢啲位係尷尬位，一齊耐噶咯，係咪？咁但係咧，有陣時咧，即係只要有一個長者，佢嗌咗第一次。梗係過嚟一齊影咧，一家人嚟噶嘛。今日講咗一句之後咧，之後咧就大家都好做事啦。你一個咁做，咁就得噶啦。 係啊，我覺得咧可以用一個方法， 係 就係咧有先後次序。 咁咪知，但 呢個 先影一張咧就係少人啲嘅。 唔 係 調翻轉， 係咩？ 因為如果唔係咧，即係我覺得容易啲咧。譬如話，喂，影大合照，全房都嚟曬，全房都嚟曬，哇！ 有到嘅， 有到嘅都嚟曬，即係你中意點講都得啦。嗰個係我哋一家人啦，定係大合照咩都冇所謂嘅，嚟曬先。即係譬如話，純粹就係當話啊，原來阿田帶咗個男朋友嚟嘅。影咗先，冇咁多。喂，嚟啦，系啦，强嚟啦！影完先之后咧，跟住就话：喂，而家咧，我哋自己几个影啊？系啦，嗱，我觉得咧，我通常个讲法咧，你就唔使定明白嗰个名咧叫咩嘅。你唔需要好似头先个 VO 里边讲过嘅咧。喂，我哋自己呢家影先，唔使嘅。譬如当我一家四口，我当我原本同剑侠嗰啲咧，咁你影完呢张相，你咪讲话：喂，好啊，影完啦。诶、哎，当我哋自己几个影啦、 嗯嗯， 又或者我哋四个影咧，咁其实你争好远，你就唔使惊话哦。你哋就呢家人影，即系我唔系啦， 系啦，又重复佢， 系啦，又唔使噶嘛。 咁 同埋咧，我觉得你先影咗第一张大咧，所有人都包咗之后咧，就真系好似大家纯粹中意分组啫嘛。咁就容易受落好多噶。 但 系 我觉得呢一样嘢咧，系代表住一样嘢噶，系代表住唔系代表住身份啊，系究竟嗱 ，OK 嗱，阿田你带阿男朋友嚟，当我系你阿爸啦 ，OK， 我系你阿爸啦，系咪？我叫阿田，你过嚟影。同埋你叫埋你隔篱个男朋友过嚟影，代表我中意你隔篱嗰个。 接受咗佢啦。 有阵时咧会见到有啲嘴脸咧，点解唔叫嗰、那个？我都唔中意佢，冇礼貌嘅，成日都黑黑面嗰啲咁样。但系有一啲嘅长者真系会将呢一样嘢咧就摆咗上面。我呢、這个我个女我都唔中意佢个男朋友，最屘要同佢一齐影相啊！有啲系咁噶。 但系如果系咁嘅话，喺之前已经唔叫佢嚟。 系啦，冇错，我亦都系咁讲啦。如果唔系，使乜俾佢出席咧？真系。 咁又唔系噶啦，我譬如当我摆大寿，我 系 阿田阿爸，我摆大寿，阿田你梗系要嚟噶啦，系咪先？我唔叫嘅话咧，就摆到好明噶嘛，系咪先？但我冇谂过我将屋企人大合照有埋你喺度噶嘛，第时你哋都订煲噶啦，嗰啲老人家真系会咁谂噶。咁我揸住张相点啊？我大寿嗰阵时嗰张家庭大合照， 影两张咯， 系啦，但佢哋未必会咁样谂到，但系嗰样嘢咧，你男朋友会知噶。唉，佢都唔想我影啦，或者阿田作为我个女都会知噶。咁我阿爸就唔中意我个男朋友。呢一啲暗地里咧，系代表咗嗰、那个嗰、那个身份同地位有几重要啊？ 如果咁 好紧要嘅呢件事。 如果咁嘅话咧，我觉得吓理性啲谂咧，就应该咧唔好净系计较张相。 嗯， 你要计较你成个地位，因为张相 系 小事。 系啦，所以我 觉 得嗰张相系代表住个地位噶，亦都因为咁样真系会好似头先阿田写呢一啲嘅情侣嗌交， 系啊， 咁你阿爸你阿妈都唔中意。 咁你就要检讨下啦，因为 系啦， 俾你用。方法屈到一张相都冇用啦，佢、唔认可你噶嘛，系咪？ 我试过有一个朋友嗱，唔 exactly 咧发生嗰个情况喺影相嗰度嘅，但永远咧都系觉得你嗰个系外人，我个女个男系外人。 因为那个男朋友是个女是有钱屋企嚟嘅， okay. 但个男仔咧个男朋友咧并唔系做啲乜嘢咩师啊咩师啊嗰啲 咁 样咧， 嗰啲剧集嗰啲 真系噶，喂坐埋啊，佢个女就即一对情侣分开坐， 系 即冚唪唥，我叫你嚟食饭，我有钱家族嘛，点会唔叫你嚟食饭啫？咪有面噶嘛，系咪？但个女同我坐，你坐后面嗰啲台， 同啲唔识嘅人一齐， 系啊， 即系好似请饮咁样， 我都叫咗你嚟饮，系咪先？咁仲想点啊？系咪？ 俾你見識下 呢一啲咧，真係會令到嗰對情侶咧好多拗撬發生嘅。即係話，不如你阿爸唔好，我已經即係我係我係窮，咁但係我份禮都好得睇 啊。 係 啊 係啊，安排我坐餐卡拉嗰啲咁樣嘅話， 係 好尷尬啫，係咪先咁樣？ 但係呢啲事咧，我諗大家都冇發生過啊。因為譬如咧，我哋呢啲得天獨厚咧，真係講真喎， 門當户對冚爛都冇錢嘅，我哋嗰啲 係啦。嗱，一嚟得天獨厚，門當户對啦；二嚟咧就，我哋呢啲好乖巧嘅。我仲記得咧。 你唱歌喺啲 uncle 面前， 我同我老婆嗰阵时仲系拍紧拖嘅时候咧，已经好快就譬如话跟佢翻乡下咧影相咧，不知几受欢迎啊！个个都话叫马豪嚟影相，快啲企过嚟呢边先，企近啲，系啊，同埋阿伯一齐影啊，乜嘢一齐影嗰啲咧， 佢哋好热情， 唔系咯，几快认可咗我，啲融入家中啊！ 你好彩啫， 系啊， 系啊， 我同佢讲， 你都认，你都话好 叻 啊嘛！ 阿文，难道你有压力咩？你哋影嘅相嘅时候， 我哋又冇呢啲压力嘅。不过头先其中一啲 case 咧，讲紧派利是啲嘢咧，你哋嗱， 其中一个又会噶， 真系派利是， 我又冇，我又未有呢啲嘢住。 哦，因为咧， 即系几大封几细封嗰啲个价钱， 大封细封啦，同埋咧平辈长辈咧，因为咧有啲咧会系长辈都俾埋，总之系譬如侄仔侄女如生仔如生女，就算你结咗婚，因为佢长辈都会派嘅。 我见到我嗰啲屋企人都系咁样做噶， 系啊， 即系譬如我伯会俾利是我阿爸同我阿妈咯， 系 啊，我爸我妈一定结咗婚， 我都会，我会俾利是我家姐咯。系啊，系啊，我家姐未结婚，我咪俾佢咯。 系啊， 佢上次同埋男朋友嚟，我都俾埋个男朋友噶。系啊，嗰个我姐夫嚟，咁啊未来姐夫啦，理论上系啊，我都照俾佢噶。 咁但系问题系话你就遵守呢啲规矩，但系有啲人唔遵守啊嘛， 即系觉得你结咗婚啦，就唔派俾你啦。 啊，咪结咗婚梗系唔派啦。 唔系，但即系譬如我头先我个例子明我爸。会俾利是我阿爸同我阿妈， 因为 佢其实我阿爸我阿妈结咗婚噶嘛， 细佬同弟妇， 但佢哋系长辈都会咁样。 哦，呢个又真系， 即系话 因人而异咯。 倒翻转头，你家姐如果第时结婚嘅话，佢要派翻俾你同阿 Vinny 咯。 哦，我即系咁，我谂真系可能每区都唔同啊。譬如我家咧，就算啲阿爸阿妈咧，同埋佢自己兄弟姊妹咧，都冇分呢样嘢嘅。但系调翻转咧，就系个细嘅识做咯。譬如我做仔女识做咧，咁譬如唔系派我结咗婚啦，譬如我去拜访啲阿伯啊阿姑嗰啲咧，咪我哋包利是俾长辈咯。 我都会咁做。 其实就等于帮咗自己屋企人帮手俾咯，可能容易啲。 但系呢一啲传统，我觉得咧有啲咧都仲系几小心眼嘅会，但 系 亦都我觉得咧，即系农历新年开开心心有利是嘅。 系我大把钱，头先第几行啊？跟翻我哋大把钱啊嘛，系咪啊？ 我自己都系噶，即系譬如我都系噶，见到所有长辈啊、平辈啊咩都好，唉，开心又好，小利是仔，大家未。当开心心，冇嘅话我又唔会觉得啊，我话搞错唔俾利是我 咁，即系唔会斤斤计较噶。 不过我怀疑咧，我哋如果做一个非科学统计咧，今年大家俾利是应该俾少咗。 我派少咗好多， 一定嗱，你见人就少咗啦。 我派少咗一半以上啊，最啲利是都冇得派啊。 同埋咧，其中一个大户咧，我谂都变咗贫困户啊，就好多保安叔咧，好多人都唔落楼咯。 系啊， 即系啲住户 一年俾一次，点都要攞。 但系佢如果佢唔落楼嘅话，佢真系见唔到 嘅。但系我想话，近排咧见唔到啲好陌生嘅保安叔叔或者 呢个真嘅，真系啊，少咗好似 都系嗰几个咯。咁嗰几个可以俾翻大公司， 即系冇咗嗰啲跨区过嚟，即系打招呼嘅，系啦，唔紧要啦，一年一次，例例事事啦。听新闻报道先啊。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43点，升30点，总成交金额77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34点，跌2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98点，跌88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9.6升6.6，阿里巴巴204.4升4蚊，美团点评100.3升1蚊，小米集团11.96升4.4，中国平安87.65跌1.05蚊，中芯国际14.7升4毫，友邦保险78.05升3毫，华夏沪深341.05跌1.15，建设银行6.05系升1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6，英镑10.221，瑞士法郎8.059，澳元5.196，加元5.865，新西兰元5.021，欧元8.6071。每百日元对港元7.1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7。日经平均指数报22964点，跌240点。港金现价报1464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9.81美元，卖出1580.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比较车多，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在景隆街，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车多少少，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就考明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油麻地由于有道路工程，车身长度超过9米的车辆不能够由金粟街右转入去广东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和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方向上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二台通识60秒，网络欺凌包括骚扰、抹黑、披露他人在现实世界的身份等等行为，无论是小朋友定是成年人，都可能会成为网络欺凌的受害者。要提防网络欺凌，最基本就是要避免身份被识别，包括要妥善保护个人资料，例如不要打开或者回答陌生人的电邮、留言，亦都不应该同一些你只是在网上联络过的陌生人约会，永远要对敏感资料，譬如是密码，加以保密，绝对不可以向外透露，亦都要避免在任何网站公开个人资料，包括你的电邮地址、有你样貌的相片，或者当你po上之前可以用私隐设定，限制只是会分享给信得过的朋友或者屋企人看。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60秒。 做什么啊？股票不听话是咁噶啦，只只都升，系你买嗰只唔升，人生就系咁噶啦。嗱，你咁样谂咯，你追落后，咁咪每日都见到有进步咯。最紧要你隔篱嗰个唔知你瞓咗身啊嘛。啊，佢知道咗啊，咁咪代表你哋坦白咯，关系好啊。 做咩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不如我哋玩个游戏啊！ 好嘢，玩游戏。 系啊，喺呢一个咧，即系疫情横行嘅年代咧，我哋会收到好多唔同嘅信息咧、 嗯。 你有冇收过唔同嘅关于抗疫嘅谣言呢？ 啊， 有系口罩边度有口罩卖？ 是但是假的，那 个 是讲 之前的 list 是假的，是不知道几时之前的，那个药房 list 的、 哦。这个是其中一个啦，是啦。嗱，主要是讲紧啲咩呢，就是说譬如呢你有没有收到一些不同的谣言呢，或者他告诉你这样就可以防到这个即是武汉肺炎啦。又或者说呢，喂，原来这样呢可能你就会中了这个武汉肺炎啦这样。有冇听过呢啲唔同嘅谣言？ 我有听过，话就系讲紧嗰个滴富系啦，究竟系咪可以消灭病毒？系啦，有人咁样讲过嘅，咁佢哋都即刻走咗出嚟话咧，唔系啊，即系大家系误会嚟嘅，即系咁样。 OK， 嗱系啦，嗱咁而家咧，我又想同大家玩一下咧，就系、是究竟咧有边一啲嘅 得边个唔得？ 系啦，有边一啲嘅呢一啲嘅谣言咧，你觉得系啱嘅？譬如 即系有谣言系啱嘅，你讲 嘅， 因为有啲 得嘅， 有一啲系传出嚟咧，系真系未知嘅咁样系啦。咁啊，究竟有边一啲系啱嘅咧？好嗱，呢、這个童子尿可以预防新型冠状病毒， 冇可能啦，边有童子尿啫？唔 系，因为冇啫， 系咯， 冇咗啦， 冇， 唔信啊？呢、這个点会信啊？ 冇听过 系嘛？冇听过， 冇听过，系啦，冇错。 呢一个喺香港冇得。讲嘅 呢啲系大陆多啲啊， 其实主要系大陆多， 但 系但系因为而家有好多流出嚟噶， 仲信童子尿即系会有啲咩特别嘅功效咩？唔系啊，话 会噶嗱，即系 佢哋野味都食 系啊，所以好笑噶。首先第一个就有人真系传过啦，童子尿得啦咁样， 好 啦，第二个。就是咧，用烫衫板嘅烫衫嗰个烫斗， 哦 ，OK， 摆喺度嘅话咧，可以咧消灭衫裤上面嘅新型冠状病毒。 冇可能啦！如果系嘅话，系人都攞个烫斗烫下解决 啦， 咁啊冇，大家冇事啊，冇疫区啊， 嗰啲叫做 唔使封关添啊！如果咁嘅话， 皮色佢系烫斗，仲有 我 蒸 下你啊， 唔系嗱，俾个前提你，呢个系证实咗嘅。56度的高温连续30分钟呢是真的可以杀死这个冠状病毒。 杀死你是不是这个 是 的 是的这个是真的。56度的高温 keep 住30分钟是得的。咁所以啲人就话啦，所以呢用烫衫嗰个烫斗嚟烫嗰啲衫咧系得嘅。 三十分钟喎，讲紧要。 系啦，冇错啦。 就56度烫30分钟。 系啦，冇错。 你唔好话嗰啲菌死我屋企啊， 系啦，冇错。所以咧，医生佢话咧，哦，理论上得，如果你可以做到每一个部位都30分钟或以上嘅，系啦，但系佢话实际上唔得嘅。咁所以咧，嗱，跟住咧，亦都有人咧就话啦，用56度嘅热水冲凉就可以对抗病毒。 哇！56度你唔 用 噶 喎，太 危险啦。 系啊，冇 错。 可能你话56度有几热咧？我有印象咧，嗰阵时候浸嗰啲温泉咧，佢有啲写住话咧，呢个叫高温，40度或以上已经当高温噶啦。温泉讲紧， 40度以上 系啊，我见佢已经写住叫高温噶啦。 我唔知你屋企煤气炉有冇睇温度？ 我有 睇到50度啫，跟住冇得再高。 冇噶啦， 48度或者50度我见到嘅， 系 啦跟住再高就。 但系我唔知，其实我都惊我讲错，唔知嗰个系咪度数，但系佢会显示出嚟嗰个数字咯。 系啊，咁所以咧，医生都话喂，56度30分钟， 你咪即系几成烫伤噶啦。 系啦，佢话可能你会得到咧一种病叫热射病咧，有生命危险嘅，系啦，同埋咧佢话你嗰啲病冠状病毒咧。其实是吸咗落里边噶嘛，咁、如果你话咧高温杀到菌嘅话咧， 要饮添， 你要饮噶咯，即系如果咁讲，因为佢话你出边冲凉咧几热都好咧，佢唔会令到你体内嘅毒咧就消失咗嘅，又唔得啦。嗱呢、這个真系好多人都问嘅，好多人都问嘅，而家呢个。唔好着咁多毛冷衫， 呢个有听过 绒毛。譬如阿田今日咧就高危啦， 系 因为佢着咗冷衫，系啦。咁如果咧你着嗰啲有嗰啲搲毛褛啊，fleece 啊 嗰啲粒粒物料嘅，会更加容易 吸 附病毒。 呢个我信嘅， 呢个。我会话唔系更加容易吸纳咗更加多病毒，系因为有阵时啲人嘅冷衫你唔会着一次就洗咯。 嗯 所以嗰样嘢咧，咁如果咁样讲，我话会啊，系咯。 就最紧要系有啲衫啦，唔系净系冷衫。 系啊，外套嗰啲咧，我哋今朝我哋自己 会唔会？我琴日都听到有人同我讲啊，我好似外母都同我讲话，你仲着呢件嗰、那个嗰、那个冷唔知那个外套有啲毛粒嘅，我哋仲着呢啲咁样，会唔会？ 而家咁讲， 唔会， 会唔会？ 唔会啦。 系任何衫都会应该 系啦。我觉得任何衫都系个比例一样咁多嘅，只不过你洗唔洗嘅啫。 嗱，如果根据专家嘅讲法咧，呢、這个唔单止系一个谣言， 哦，即系唔会添， 而且仲调翻转添。因为啊，点讲咧？佢话原来咧，从呢个流感病毒嘅性质去推测咧， 冷衫系可以预防嘅。 佢话所以话养猫啦，所以养猫啦。佢话病毒咧更加中意咧系光滑。冇窿窿嘅表面嘅， 我即系丝，即系嗰啲丝绸啊，嗰啲我平时成日着着嗰啲咧。 所以点解咧有证据嘅？我哋上个礼拜咪话咧，手机表面咧系会惹病毒噶嘛。 我啲皮肤咁平滑，咁我咪好危险。 系喎，我就最安全啦，因为咁多窿窿咁样系啦。哇，真嘅，佢话咧原来咧病毒咧更加中意光滑冇毛孔嗰啲冇窿嘅表面嘅。 哦， 佢话咧喺毛织品嘅逗留时间咧反而更。短 即会弹走， 系啦， 黐住我啦今日， 反而系更短嘅咁样， 冷衫嚟噶， 系啊，佢话咧，大家出门咧就唔使太担心咧，话衣服嘅材质或者静电咧系咪会更加吸嘅，即系唔系话你件衫唔会吸到，但系你唔使惊话，哎呀着冷衫咧，应该就全部都菌都嚟晒我度啦咁样， 因为静电咧会影响到噶嘛，都 我呢个我真系完全冇听，同埋我冇谂过， 系啊， 因为但系呢系真系多咗个新嘅习惯嘅，就系、是、所有嗰日着过出街嘅衫，有阵时譬如牛仔裤嗰啲未必会即系着一次就洗噶嘛，但系而家我都会选择，哎咩都好啦，洗咗佢啦，外套未必会洗嘅，都会攞去有太阳嘅地方，即系晒一晒。系棉被啊，妈嗰啲嘅谂法咧，吹一吹即系心理会好啲咯。 系啊，咁所以咧，专家就话咧，任何衣服嘅材料咧，都有机会喺空气里边咧，就俾呢啲病菌咧就接触嘅、 嗯， 所以就唔存在话咧毛冷系特别劲啲。哇，如果你着皮褛咧就最安全啦，即系又冇咁样讲嘅、 哦 okay。但系都有机会，但不过咧佢系中意喺呢啲滑面上面嘅。 系啦，好啦，嗱，咁啊， 脚咁样点解中意喺滑面度俾佢黐到咧？又 真系唔知佢嗰、那个 其实啲冷咁多窿啊，佢应该一找就找落去咯。 系啦系啦，咁、okay、然后咧，另外有一个咧就因为而家要戴平光镜啊嘛、嗯，因为就话如果你戴平光镜可以即系尽量防止眼上面会感染啊嘛，佢哋有个流传嘅谣言系咁嘅。 呢个系医生讲出嚟噶，虽然议员讲嗰啲都未必要完全信嘅。 佢跟住流传嘅另外一个谣言就话啦，你知唔知新型冠状病毒 咩啊？ 眼神对望都会传播， 黐线，即系眼神对望吓， 你 眼神骗不过啊， 跟住我啲人即 系啦，眼神对望都会嘅， 即系咩啊？讲咩啊？即系咁，如果你咁讲，哇，嗰啲情侣咧眼望眼真系有触电嘅感觉，你真系会触电噶咁样 啊？嗱，好啦，呢个 吴生。 你佢讲当然是假噶啦，眼神当然是假噶啦，真系。 我仲自己答添。 咪啦， 晒太阳可以杀灭新型冠状病毒。 呢、這个一半一半啦。 点解？ 因为而家阳光唔系好充足咧，其实都应该系杀唔到噶。 我话会可以帮到手，因为我记得有一个说法讲过咧，就系咧呢个我听噶咋 吓。太阳有多维他命 E 啊。唔系啊，冬天咧嗰、那个气温咧反而更加适合呢一啲嘅细菌佢哋嘅生存啊。即系话，即系我哋就算嗰阵时即系沙士都咁样讲啦，即系你过咗咧，即系冬天啊、春天呢啲嘅季节，去到夏天咧。即系太阳猛烈啲嘅话咧， 你要走啦， 系会令到佢哋冇咁嗰个温度，我自己但系好熬底啊，个温度冇咁适合佢哋去滋长嘅。 咁即系点啊？晒太阳帮唔帮到手啊？ 帮到， 系帮到手啊嘛。 我去而家我就搭飞机走啦，系就 好啦。 晒太阳应该系帮到手。 系啦，团队辟谣，太阳嘅照射温度。太阳嘅照射温度系唔可能去到56度嘅。 哦 ，OK， 我都佢真系讲56，最主要 因为如果你话太阳可以杀菌咧，就用翻头先个讲法，因为你喺56度高温30分钟，佢先至会消灭嘅。佢话有冇人晒太阳会晒56度啊？如果系就熟咗啦。咁佢话咧冇可能嘅， 我自己有反复相煎噶， 自己查56度嗰啲。 系啦，佢话有啲人就话我唔系用太阳啊，我用太阳灯得唔得啊？太阳灯都冇56度，冇错啦。 因为嗰一个足以令你灼伤嘅度数，你睇即系晒太阳灯都唔会咁噶。 系啊，系唔得嘅咁样。嗱，跟住呢个真系劲啦。 嚟， 唔好食鱼。 点解啊？ 呢句有讲， 系咪啊？ 池鱼啊嘛。 唔好食鱼，因为咧 淡水鱼啊， 系啦，佢有讲法咁样嘅，青海啦、南宁啦、丽江啦，唔同嘅城市咧，都试过咧，就话咧有人咧食完鱼之后咧中咗呢个新型冠状病毒，所以咧就呼吁大家咧唔好食鱼咁样。 嗯， 真唔真嘅咧？ 呢个 鱼食唔食得？ 我觉得系可以信嘅。 点解？ 因为佢哋系佢即系嗰啲鱼系食嗰啲咩噶嘛？ 食嗰啲咩？ 食可能食 A 啊嘛？ 食 A 嘅系 有机会啊嘛？系咪先咁咯？ 哦、oh, okay, ， 我唔信，我觉得唔系 啊，总之都系咁。 因为佢就算开头咧揾到个源头，话喺嗰啲咩海鲜市场咧，但都唔系嚟自鱼噶，所以我觉得啲鱼咧由头到尾都俾人哋冤枉咗。 系冇错，系啦，你系啱嘅， 好嘢，阿就啱咗。 系啦，佢话咧而家暂时咧讲紧嗰啲咩版本咧，咩青海南宁丽江呢啲，全部都系假新闻嚟嘅。佢话如果你喺正规渠道食嗰啲鱼咧，仍然系安心嘅。同埋佢话咧，因为暂时高度怀疑咧呢个新型冠状病毒嘅来源咧系嗰啲野生动物。 系 系啦，咁所以就唔同。同嗰啲鱼有关嘅，而同一时间咧，你知唔知除咗鱼之外咧，传咩咧就系唔好食香蕉。 点解我琴晚食咗蕉喎？ 哇，海蕉点解唔想？ 你有冇收到呢、這个？都系喺微信收到嘅。哇，笑爆嘴！ 微信收嗰啲我都唔信。 其实微信都话明俾你听系微微信嘅啫嘛。 系啊，边个都咁。 系啦， 微信好啦， 你知唔知？你知唔知佢嗰度点写啊？佢话咧，嗰个谣言系讲咧，就话有几单 case 咧，都话食完香蕉之后死咗，中咗病毒，而且佢仲有根据嘅。 咩咧？ 佢仲系讲咧话呢啲唔系普通香蕉，系注入咗农药呢啲催熟剂。 哦、 所以咧，佢就话因为咁样而受到感染 吓，边个怀疑啫？成件事都唔系咁噶，佢睇下报纸啦，唔好睇微信啦。 你知唔知真系传啊？好多人都话咧，唔好食香蕉，即系微信嗰度咧系假噶、 啊。有啲人够话啦，而家咧有啲咩美国论文咧就话啦，饮普洱茶或者红茶咧都可以抗 系啊，冇错，系啦、啊，其中一个就系咁样嘅， 就唔好饮。 咁但系系假噶嘛，系嘛？ 系啊，仲有一个就系假嘅，嗰、那个假嘅，仲有一个咧你好中意噶，饮高浓度白酒。可以殺菌啊！ 嗱呢、這个我咧就觉得唔系嘅，我都琴日晏昼见到朋友咧，大家晏昼见到嗰阵时都系咩都冇讲，饮少少先当殺菌啦、 啊。 但嗰个系一个笑话咁讲嘅， 因为佢话咧，喂，75度浓度以上嘅酒精就可以消毒殺菌啊嘛。佢话咧，喂，嗰啲白酒、红高粱啊、五粮嗰啲咧， 我好想信啊，但系冇可能啦。如果真系得嘅话。內地咁多呢啲嗰啲，佢哋嗰啲白酒咧就係咁高濃度噶啦嘛， 係 佢哋就唔會有咁多嘅例子出現啦。 係啊，好誇張噶嘛。咁然後咧，仲有一個咧，就係話你如果用焗桑拿，同埋做嗰啲咩汗沫蒸嗰啲，都可以預防新型冠狀病毒。 我覺得冇得預防噶係嘛， 即係。嗱，即係咁，而家咧你係叫安在家中啊嘛，咁人唔俾做運動啊嘛，但係你去蒸一蒸， 屋企可以做運動，我糾正你先， 係可以做運動， 屋企可以做，但係即係唔會好似走出去跑跑跳跳咁多啦， 你跑咯， 咁呢個都可以令到你嘅身體啊出一汗啊，跟住就可以叫做令佢話預防啫嘛， 係 冇話可以制 毒，恭喜你啊！你终于可以为医护界增添一点负担啦， 都话噶啦，你长期都系啊。 唔得，点解呢？原因就系第一，都系嗰句，56度30分钟，冇人焗桑拿焗到咁嘅，系啦，佢话死咗噶啦。如果咁样嘅话，第二，桑拿或者汗沫蒸啲地方咧，通风差，人又多，反而增加疾病传播嘅几率。即系除非你咁巴闭嘅啫，你自己匿喺里边咧，冇人准入嚟你间桑拿房 嘅， 系啦。咁佢话就唔会嘅。 其实咧，即系焗桑拿啲咧，我真系冇 concept 究竟有几多度啊？你有冇睇到噶？你哋有冇留意到？ 我冇啊，最主要好大， 我都冇留意喎。系啊，我就知道好热咯。 系啊，好热啊。 系啊，所以 系啊，走啦，好热啊，咁样 啦。系啊，所以就唔得咯。咁而家总之就话俾你听咧，呢几样咧都系假嘅。咁啊，但系原来咧就喺嗰啲即系内地，因为点解你话诶我香港还香港，微信还微信。周圍 forward 啦，同埋好多長輩咧， 好多微信 收 到噶嘛， 收到好多噶。之前咧我都收到好多長輩圖咧，佢會 send 嚟咧講咩啊？佢就話咧飲多啲水同埋食蒜頭，就好過咧你食嗰啲咩酒精搓唔係食，即係用酒精搓手液啊，或者食其他藥物嗰啲咧，咁呢啲都唔啱數噶嘛。係啊， 咪總之都係嗰樣啦，大家小心衞生咧，都唔係話靠呢啲嘢嘅，係咪？ 係啊， 注意安全，注意衞生，記住而家去廁所唔該，麻煩你冚翻個廁所蓋。是冲水啊！ 成熟是见证一双气质玩具流眼泪，成熟是抗拒追星放弃最终少女队，成熟是着上西装奋斗为未来顾虑，特摄片没法抽空再追。 只可笑一次，习惯唱致敬青春的歌，只爱谈往事，怀旧是这个说法，替我杀死了现实，逃避了，遗憾了，有什么的意思？明日放走我比卡超， 明知日后 对不起， 难再念旧， 放开手，让四驱车夜守，由下个拥有阿基拉， 忘记玩具， 宝公仔， 甜美熟睡， 放心走，任我于生活游。世故一些应对现实无畏惧，成熟是照顾身边最爱与工作进取，成熟是偶尔很想买个玩具陪我睡， 大多一岁， 大多一岁，越来越见有趣，大多一岁，并非只有后悔。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喂，当你留喺屋企冇嘢做咧，咁啊啲僆仔小不免就梗系会打机噶啦。 系， 咁究竟啲家长点样可以喺呢段时间里边咧，俾佢打机？又唔好等佢咧，即系上瘾到一个地步，系冇办法控制咧。 呢、這个咧有疫情咧，一啲股票嘅笑话讲啊，佢话咧呢阵子咧咪嗰啲股票咧都真系好唔生性噶嘛，因为啲疫情嘅影响啦，等等， 系啊，有啲逆市上升噶。 有啲逆市上升就系讲紧边一份边一类别嘅股票要逆市上升咧咁。 即系嗰啲咩医护 医药股咯， 医药股啊， 系咪 啊？沉落去嘅啊，仲有嗰啲超市股嗰啲咯，网上购物股咯。嗰啲都有得升啊！ 情趣用品股， 都唔系，全部学生都唔使翻学。 哦，就系游戏机啊， 系 咯， 或者系咁啊， 系有啲手游啊嗰啲咁样咧。咁头先咪话点样可以等佢一路打机，但又唔好咧，即系失控咁样啊嘛。佢话咧，日本咧有个妈妈咧谂咗个方法咧，佢就唔系限佢时间打机，佢系调翻转咧。佢将打机变成咗佢最唔中意嘅一样活动， 即系 keep 住叫你嗱，一日你要打18个钟啊吓，你一停嘅话你就错咁样啊。 佢再仔细啲，其实你呢个方向好正确。佢话咧，嗱，大家都话啦，当兴趣变成咗学习， 系啦， 就会冇晒兴趣噶啦嘛。佢咧个阿妈咧就逼个仔话：，你中意打机 ，OK 冇问题啊。譬如都系打 RPG 嗰啲过关嗰啲，佢话咧 喺里面考问题， 唔系同佢 set 进度啊。嗱，你每日起码要过两关，过唔到关咧，你要话俾我听点解你过唔到？ 我唔打机啦， 系啦， 即系 report 翻， 系啦。佢话咧开头阿仔咧唔觉得有咩问题嘅，点知阿妈咧好认真，佢话今日过唔过到第二关？过唔到啊，做咩啫？你同我讲清楚点解过唔到？你有冇行足？ 你 有冇行足？系啦，你有冇行足地图？咁如果咧知道咗佢因为点解过唔到关咧，佢阿妈咧仲会日日揞佢咧，一路食饭佢话。我叫你唔好咁样行去打个大佬噶啦，你都冇攞把剑，咪输咯。 绕过去啊！你唔好讲我点得啊？ 得阿妈知啦，洗紧碗嘅时候， 你记住啦，你要拎住把剑先可以斩个大佬噶，你咁样咪输。佢话用呢个方法咧，佢话个仔唔系话唔敢打机，佢话咧兴趣大减，佢因为压力好大，每一日都要交代就话阿妈，我今日咧过唔到关啊，因为原因系咁样咧。 喂，你睇下，即系妈妈有创意嘅话咧，所有嘢都事半功倍啊！即系你想达到可以。 当兴趣变成学习，就会失去咗兴趣，呢一个好痛苦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桥报道一节新闻。医管局员工阵线今日发动首阶段罢工，要求政府全面封关，呼吁提供非紧急服务的会员参与。参加者朝早陆续到所属医院联网的龙头医院签到。工会主席余慧明话，截至上昼10:40，参加人数超过1000人，预计首阶段罢工会有3000人参加。他呼吁医管局和政府傍晚6:00的限期之前接触工会。有参与罢工的医护人员话，当局应该从源头减少新型肺炎病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认为，罢工的医护人员目标其实和政府一致，只是想法有差异。政府会继续考虑如何有效减低两地人流。又指出，近月社会事件令社会不信任政府，社会有人以为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甚至是以违法行为逼政府做事。另外，對於菲律賓禁止國民前往內地和港澳，羅志光說局方會緊密聯繫菲方，暫時未知道受影響的菲傭數目。內地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個案增至超過17000宗，361人死亡，死亡人數超過沙士疫情。法改委副主任连维良表示，国务院十分重视医疗物资供应，已经同工业和信息化部配合协调，提高口罩供应至早前的2倍以上，亦都要求口罩生产企业日夜增产。连维良承认疫情对经济影响正在加大，但相信只是暂时，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德国确诊多2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累计10宗个案。卫生部话，两名患者上星期六由武汉搭包机返回德国之后确诊。卫生部长斯潘表示，两人抵达法兰克福的时候未出现病征。两名患者已经被送往法兰克福大学医院治疗。德国电视台引述医生话，两人情况良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36点，升23点，总成交金额78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34点，跌2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98点，跌88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9.4升6.4，阿里巴巴204.4升4蚊，美团点评100.4升1.1，小米集团11.96升4.4，中国平安87.65跌1.05，盈富基金26.55系升5仙，中芯国际14.76升4.6，友邦保险78.05升3毫。华夏沪深341.1跌1.1，建设银行6.03系升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6，日元108.52，瑞士法郎0.963，澳元0.67，加元1.324，新西兰元0.647，人民币7.019。 英镑对美元 1.316， 欧元对美元 1.108。 日经平均指数报 22,952 点，跌252点。港金现价报 14,640 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580.46 美元，卖出 1,581.12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想养宠物啊，养狗、猫定兔仔好呢？ 等阵，你嘅家居环境系咪适合养宠物噶？你有冇时间陪佢呢？愿意悉心照顾同清洁善后，屋企人又系咪同意？ 我知道，仲要带佢打预防针同考虑帮佢绝育嘛。养宠物前停一停，谂一谂，决定咗就要承诺照顾佢一生。 一条宝贵生命，一辈子的决定。上 pets.gov.hk 睇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今次佢要讲大话，唔系讲大话，佢系讲啲大话。即是我意思是他要探讨方言。 或者吸引片刻又会加深你伤痕，你的抑郁怎可以成瘾，愁云来来回回成药引。 Listen now， 沉沦或者吸引片刻又会沾污你掌纹，来共我互拥紧，带你穿梭于身的心人。 Jace 话嚟紧嘅专辑每首歌都会讲一个有关人性嘅议题，而 Bounce Back 系关于方言。一个男仔想识另一个情绪低落嘅女仔，于是就讹称自己都有相似嘅经历，用方言鼓励别人。作曲系 So Jace 自己，填词 Oscar， 编曲 Focus Show， 监制阿简 So Jace。上榜四星期，上升四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 ，So Jace Bounce Back。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接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如果你而家留喺屋企冇乜嘢做嘅话咧，除咗听心机之外咧，都不妨可以睇书嘅。 冇错，我哋咧逢星期一咧12点半之后咧有风之 book 呢个环节嘅。 今次呢本 book 咧，真系佢既系经典，但我谂平时咧冇乜人会攞嚟睇嘅，即系。你点会见到有人搭巴士嘅时候咧？哇，不如攞呢本嚟睇下先。琴日睇到呢一集咁样。 我家中个细路佢系有兴趣睇嘅，你 系 咪 通胜啊？ 唔系《本草纲目》咯， 《本草纲目》咯，系啊，佢有睇啊。 系咁啊，真系犀利啦！点解你个仔会有兴趣嘅？即系得闲睇喎，系。 佢啊，佢都 咁讲真，宁愿睇下《本草纲目》都唔对住个阿妈啦，系咪先？我佢个仔都会咁做啦。 佢都几好学，我都曾经何时想谂住买翻本俾佢。 好啊好啊好啊！ 嗰本咧系我一个我契姐俾佢嘅， 系 咁跟住，不过咧由于佢去读中医就攞翻，咁跟住我都谂住买本《本草纲目》俾佢。 喂，真系好啊！ 不过我自己都睇过头尾版啦吓， 头尾版，我中意你嘅诚实，封面同封底揭完，拜拜咁啊！ 太厚，好似黄叶咁厚。 系啊，因为佢系有好多版本嘅。如果有啲图文并茂版咧，咁就好好多噶。 图文并茂版好啲，因为咧你佢斋讲咧，譬如嗰个几指咁，你就咁几指， 系啦， 边位先得噶？ 冇错， 咩样啊？ 冇错， 眼又被摆喺边啊？咁唔知噶嘛？ 系啊。 咁咧佢有啲有埋样，有啲就画嘅，有啲就影相嘅。咁啊，讲埋佢嗰个嚟自边度啊？边几时发现啊？佢个功能系啲乜嘢咁嘅？ 其实我唔系好知《本草纲目》系咪？嗱，我有听过嘅，即系嗰啲成日话咧就话嗱，《本草纲目》都有记载，系嗰阵时妇女新知咧，系咪有阿关医师啊？即系佢咪有一个系即系 咦？咁可以先同你玩第一个游戏 啊 嘛？ 系嘛？《 本草纲目》嘅作者系边个咧？ 唔知啊， 三个俾你拣， 好嚟 A 李丽珍， 系李时珍，李时珍， 李珍珍，先李时珍， 系 D 李丽珍， 系啦，李丽珍，冇错， 李时珍我知啊呢个， 系啦，冇错啦， 不过佢都有好多版本， 系啦， 系啊，李时珍，但系好多人有唔同人嘅辑辑录咯，即系话， 但主要系讲咩噶？我谂有啲听众都会好似我一样唔知咁， 同埋点解你话今日会有得介绍咧？因为咧真系几得意嘅。咁首先咧，佢系喺明代咧成书嘅一本咧。记录咗中国咧好多嗰啲叫做草药， 《 本草学》嘅一本咧叫《百科全书》。 OK OK， 系啦， 好犀利噶！你知唔知系咪系咪系咪佢嗰个即系嗰个叫做单咧，即系叫做药 有药方， 俾唔知边个销毁晒，系咪佢啊？系咪李时珍啊？唔系啊？ 冇，应该唔系呢个。 应该又有话啊 ？OK， 唔系唔同朝代嘅， 唔同朝代嘅啦。咁咧嗱，首先咧先提解下咩叫《本草纲目》咧。 好， 咁原来咧嗱，《本草》咧就系即系话咧嗰啲草本啦。即係啲藥草藥啦咁樣，咁但係綱目咧，佢裏邊有解釋嘅，佢就話咧，每個藥咧就會標佢一個正確嘅名， 係 稱之為綱。 哦、 即係譬如話咧，究竟呢粒咧，可能大家講咗好耐啦，佢係幾子啊、九幾啊，定係搞菜啊咁樣咧？佢咧而家就幫你 揀嚟喎，你真係 我唔識啊嘛。佢咧就話咧，標證明咧就為綱，咁然後咧就會解釋佢嘅名稱咧就為木，為之綱木啦。咁、哦、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譬如話呢個係九幾，咁啊有个缸啦，咁但係喂点用 㗎 点解释㗎、有咩实际 啦。目标 系啦，佢就话咧副释名咧就为木，咁咧就开始咧就会有集解难啦，辨佢嘅疑惑啊，或者咧将一啲误解咧就剔除咗。 本草纲目就系全部讲紧咧，即系掹晒啲草山草药啊嗰啲咧，嗰啲叫药啦、药膳啦，摆喺里边嗰本书啊。 嗱， 即系药膳嘅字典咯。 佢又啱一半，又唔全部都啱晒，因为点解咧？佢系一本中医百科全书嚟嘅，但系啲人就会当咗佢真系咧。似系古人咧嘅生活智慧百科全书，因为点解咧？第一，佢咧里边咧分开咗咧好多个部分嘅。开头我第一次都唔知道，我以为系咪即系只系讲草药啫。但原来咧佢里边分开好多部嘅。咩叫分开好多部咧？ 我估食疗。 汤 水 食疗有嘅，汤水有嘅，我见到有一本有咯。 系啦嗱，佢咧嗰个分类系咩咧？就系话究竟里边咧有几多个部咧？例如有。草药类啦，咁你就会知道哦，一定系讲紧即系嗰啲唔同嘅草啦。 佢系咪有分根茎叶咁样嗰啲唔同嘅种类咁样？ 嗱，总共咧有几多咧？总共咧有十六个部分， 系 分别咧读一次咧，你都觉得好搞笑嘅。 好好好， 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部衣服嘅服、虫、麟、介、禽、兽、人。总共有十六个部分，一共咧有六十嘅种类啦。佢里边划分完之后咧， 即系十六个 chapter 啦，系咪叫做？ 系啦，咁每个 chapter 咧，佢都会话俾你听咧，究竟里边咧系有啲咩可以即系医到嘅咯。譬如我哋成日都话咧，草本植物，草本植物，佢都会分到咧，就 系 话草还草啦，有草啦，有谷啦，有菜啦，有果啦，有木啦。就算草咧，佢都仲会再细分嘅，山草、芳草、湿草、毒草、蔓草、水草、石草、苔草，总之好多草啦。 好复杂嘅，所以佢好似都话黄。咁厚 系啦，咁点解大百科全书就 咁？我想问啊，你头先讲到服咧，系咪衣服嘅意思啊？ 冇错， 系咪即系 呢个？对唔住，呢个字我即系冧一声，即刻着咗。我以为净系同食物有关，乜同衣服都会有关嘅咩？ 系啦，所以咧今日点解我要介绍？我梗系由于我又唔系医生，我病人嚟嘅啫。咁我哋攞嚟玩咩咧？嗱，里边唔通即系同你讲话，你估个剧情讲啲咩？佢又冇剧情噶，但 系 佢好得意就系咩咧？佢有好多偏方。所谓偏方咧，嗱，举例，如果你话咧，我哋热气嘅时候食嗰啲咩黄连就可以医到咧，啲人就觉得呢个正常处方嚟嘅。但系如果同你讲嘅话，唔系啊， 烧个符水可以搞掂咧？哇，系咪偏方嚟噶？ 敲脚板底三下，即系咁样系嘛？ 你信唔信《本草纲目》里边李时珍佢有啲咧嗰啲偏方咧，唔系佢自己作嘅。其实咧，佢大部分喺呢、這个《本草纲目》里边咧，佢系收集好多唔同咧世界各地，即系所谓世界各地喺中国各省市，又或者咧以前古籍咧有流传过嘅一啲咧、方法。佢係認可喎，佢 endorse 特佢喎，佢就覺得話我信係 work 嘅，佢就擠埋呢啲偏方落去佢嗰個部分裏面。 神農氏佢嗰啲咁樣嘅古方擺咗落去裏面，可能分分鐘 係啦。嗱，譬如舉例咧，頭先講話咧，即係三副咧，究竟有啲咩幫助咧？嗱，我舉一個例子，佢其中咧三副裏面咧有一個類別咧就叫做病患醫。 病患， 即系话你病咗嘅时候，你应该着啲咩衫？ 唔系调转， 系 病过嘅人着过嘅衫。 病过嘅人着过衫， 有病患嘅人嘅衣服， 冇错， 嗰个意思。 佢系其中一个药物。 你个衣柜咪长期都系呢啲 啊？啊，系冇错，系啦，恭喜你啊，真系啊！你而家件衫都系啊，你早两日病咗啊，你 即系白色嘅袍啊，喺后面要绑结啊， 嗰 啲。 我哋而家 你 我哋 只扎手，系啦，唔好扎住我只手啊！ 系啦，我哋而家就系啦。究竟嗰阵时嗱，佢嗰阵时即系话啊，如果你知道你隔篱阿牛啊病咗，阿强又病埋。记得攞佢件衫翻嚟啊！ 会点噶？ 有咩医疗作用？佢当系药咁摆咗落去佢腹部里面其中一样， 即系攞佢件衫嚟煲啊！ 打流感针一样，等你嗨下嗨下先，等 习惯咗， 系啊，习惯咗有啲新嘅细菌，咁跟住自己中咗服之后咧，哦咁得啦，你又有抗菌啦，唔系有抵抗能力嗰、那个系咪？ 嗱喺我哋解释之前咧，一定要打一个家长指引里边，纯粹古上偏方，从冇科学根据， 系啊，大家冇乱咁， 姑且一听就算啦。 起码有出处， 不过喺 《 本草纲目》 李 时珍里边写嘅， 系 嗱病患医，我俾个贴士你，同蒋丽云有关嘅 吓。啊、首先如果那件衫咧，我哋蒸一蒸佢，摆个蒸笼度， 俾啲信心自己。 蒸一蒸佢，蒸完咗之后咧，你唔系话唔得啊话，你揾办法嚟话我错啊咁样。 你俾啲信心自己，你啱晒啊！ 啱晒，我有信心。 你今次终于答啱咗啦，黄耀祖纪念中学。 梗系啦，由以前嘅李时珍到而家嘅蒋议员，佢都教大家咁做。你唔系唔信啊话？ 佢仲要系点样咧？同咩有关咧？ 我唔信嘅，不过 你知唔知系医咩病啊？ 性病 唔系 咩啊？ 就系医瘟疫 啊！哦， 就系医紧而家我哋惊嘅嗰啲疫症。佢当然佢嗰阵时冇武汉肺炎啦，但系佢当系瘟疫一种啊嘛。根据《本草纲目》腹部里边其中一个药物咧，就叫做病患医。 系 佢点讲咧？佢就话主治咩咧？天行瘟疫。 嗯， 方法系点整咧？取初病患者嘅衣服，初病啊，即系你嗰啲已经系重病就 是、 死啊，肺痨肝炎嗰啲咧唔关事嘅，将初病可能哎感冒啊咩都好啦，取初病患者衣服就咧喺佢个即系嗰啲炉灶上面咧就蒸过， 蒸佢啲衫， 一家就不染啦。即系成屋咧都可以咧有一种咧唔会再有呢一个咧即系疾病嘅咁样嘅效果。 嗱，我唔知系咪真系可以医好晒啦，但我会话呢一个同阿蒋议员讲嗰个咧系两个 logic。 唔系，佢都系蒸过啲嘢啊。 但系唔同嘅衫本真系可以洗噶嘛，口罩用一次要抌噶嘛，呢个一个好大嘅分别啊。同埋如果你谂下，一个人佢已经系有病患啦，OK， 佢有瘟疫啊，OK， 可能啲衫有病菌噶嘛，你真系可以用高温去洗佢，去蒸佢各样嘢嘅话咧，真系咧可能会杀咗啲菌，跟住就唔会。嘢俾其他屋企人， 唔系佢而家唔系讲紧话你自己消毒， 系咩啊？ 阿田有病，我哋偷咗阿田阿田添，偷咗阿田件底衫咩到咧？攞嚟 你做乜偷阿田件底衫？ 病患啊嘛，攞咗出嚟， 够 大件啊嘛，成件攞出嚟之后咧，佢唔系话帮佢喺屋企消毒啊， 系 拎佢自己屋企度啊，拎佢阿祖屋企度，然后咧攞个蒸炉蒸，你成家都平安啊！佢系咁样啊，大佬， 买平安钟 嗰啲。我觉得其实个概念咧，真系似头先大家讲咧，预防即系好似话你有病嘅，即系好似我哋打疫苗咁样咧，喂你出个咩天花水痘咧就冇事，即 系 似系呢啲啊，不过好搞笑啫。佢系 话俾细菌听，嗱而家你啲 friend 喺度啦，我而家蒸紧佢，死紧噶啦，你唔好过嚟搵我， 系啊，系啊，嗱，所以咧我哋而家呢嗰啲游戏咧就全部嗱，你明而家讲紧咩啦？就 系 好多偏方啦，我同大家玩下咧，究竟呢啲偏方咧？可以醫到啲咩嘅？佢咪有好多唔同嘅步驟，有好多唔同嘅步噶嘛。其中有一個步咧係水步，咁我哋諗住啲水咧，一定都係一係就山泉水，一係就雨水。 Uh-huh. 你仲可以諗到啲咩水啊？ 溫泉水、 溪水啦，温咩做咩水啊？ 水喉 溪水、水喉水啦，即係井水咯， 係 啦，都係諗到呢啲啫嘛。 雨水啊， 雨水都係諗到呢啲啫嘛。 眼淚啊， 眼淚水都係諗到呢啲啫嘛。 我想點啊？汗啊？ 唔系，佢好夸张地，佢可以分类到咩呢？车辘痕迹里面嗰啲水。 咩叫车辘？ 即系地下水咯， 唔系，即系 地下个水。 车辘印过，唔系车辘印过。 即系个水凼啊！你讲紧 嗰个嗰条坑啊！因为以前即系而家，你譬如你车辘碌过地下咧，佢哋唔系我哋啲石屎路嚟噶嘛， 泥路 嚟噶嘛。车辘剪过，咁有条车辘坑嘅。 系系系。 咁你有个坑，如果有水嘅话，咪会积咗喺度咯。 系咯系咯。 呢啲就叫做车辘坑里边嘅水。 哦 ，OK。 有线你咁都分得。 跟住就会点啊？ 有咩用咧？ 佢都有用。因为车辘咧， 有咩用咧？ 车辘有咩用？银满屋，你饮咗之后你就发达啦，咁样 有咩用咧？ 系啊，煎堆碌碌都金银满屋啦。你咁样讲嘅话，其实两件事都冇关 系 噶，系咪？ 有咩用啊？ 车辘坑啲水， 劲唔劲先？ 劲啊！ 劲咧！ 车辘坑嗱，即系以前就冇诶胶噶嘛，冇胶轮胎 噶嘛，木噶嘛， 即系木噶啦嘛。 系啦。 咁木嘅经过啲泥土啊 ，OK。佢有金木水火土，佢应该系木唔知加水加啲泥土，佢沟埋变金咁样。 你呢个就病我金啦咁。 嗱，根据佢嘅讲法咧，佢就话啦， 金木水火土。 嗱，佢咧个名咧又根据《李时珍本草纲目》里边咧，佢就话车切中水，即系个切即系个车辘啦，车行过的轨迹咁样。佢就话咧可以医咩咧？就系医，譬如你身上面咧起风烂啊、溃烂， 边度会有关系啊，大佬？ 佢话咧嗱，佢有前提噶， 呢个同即系蒸口罩可以再用，有 都 系 偏方咯，真系嗱。佢个偏方系点咧？ 呢个嚟自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 嘅 偏方系啦。佢话咧，当你喺端午五月五日嘅时候， 系 哦，即系嗰啲五毒出嚟嘅时候啦。 因为咧，原来咧，我琴日查过嗰啲讲法咧，佢话五月五号咧，即系呢个农历五月五号咧， 端午节 咧，佢话咧，原来有啲叫五毒出嚟啦，但喺台湾咧，佢哋当呢啲叫做纯阳之水，因为最热啊咁样咧，佢咧就话啦，你喺五月五日就攞车辘行过嗰啲水。我哋洗你自己嗰啲溃烂嘅伤口，嗰啲风烂嗰啲咧，渗凉，即系话会有一个咧好好嘅良好嘅效果。你话喂唔系，搵唔到车辘剪嗰啲水，知唔知咩都可以代替 啊？人行嘅 唔系人， 哦动物 狗、 动物、 鸡、 动物、 马、牛。 牛 吓 牛蹄中 系咪？ 佢话牛蹄中水亦可。 点解牛又会得咧？羊啊唔得咧？根本就有歧视。 唔系牛蹄会比较粗啲。 唔知系啦，原来佢有个咁嘅讲法。 牛行嗰啲路比较多啲，马行少。 牛蹄中水咧，亦都可以咧就医翻好咁样嘅。 我呢个真系信唔到 啊！系 啊， 好刁转啊！佢真系分类到咁细啊！你知唔知啊？ 我有尝试过谂嘅，即系喺当时即系古代嘅话咧，点解佢会话系有呢个车辘碌过？跟住嗰个位 就可以洗得到啦， 唔 知 谂 唔 到个 logic， 真系谂唔到。 咁啊，佢有咁嘅经历， 系 咁咧。我哋平时行过马路都试过俾嗰啲车咧行过啲水 嚟， 系啊系啊，可能佢觉得干净咗。 唔系嗰个咁啱，咦？点解佢片完之后咧，我哋脚边有痕啊？跟住而家唔痕。 系啦系啦系啦， 一定有咁嘅经历，所以佢先至会咁讲。 呢个阿田呢个理论咧有根据嘅，因为啲人咧就系话点解会有咁多呢啲偏方咧咁无厘头嘅？咁佢就话 偏方夜谈 系啦。你话 天方夜谭个 系啦，佢话基本上最有机会就真系误打误撞，解释唔到咁竟系咁啱得咁巧啊！即系等于点解啲人会信饮符水咧？ 点解会有啲咁样嘅流传？坐热嘅凳之后，跟住会生痔疮？ 系啦， 即系呢只可能即系咁啱有人生过痔疮，就系因为咁样。 系啦，嗱， 传出嚟。 譬如呢个又系咁样嘅，鞋底嗰啲泥土 ，OK， 鞋底泥土可以医咩咧？ 哦。 我觉得可以医百病， 鞋底泥土医乜嘢呢？俾个 tips 你，佢话咧同一啲去旅行嘅人有关嘅， 水土不服。 水土不服， 我呢啲真系好犀 利啊！你今日黄耀祖纪念中学有2-0、啊、真系， 因为成件事大揽都扯埋，唔需要有 logic 解得通、啊， 佢又解得通。 你谂下嗱，佢成句咁讲嘅， 我估下先嗱。正如人哋都话啦，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你都行咗万里路啦，系咪？所以嗰只鞋 唔系唔系，你用翻头先你嗰个逻辑系啱噶，水土不服 系。 头先我讲紧系咩？用鞋底下边嘅泥土嘛， 跟住攞啲泥土嚟蒸， 因为嗰啲泥土就已经行咗唔同嘅土地，行咗好多嘅。地方佢適應咗啦，會幫到你身體裡面都適應 好多菌喺度啦，已經以毒攻毒。 嗱，其實你又係啱咗九成噶啦。我哋成日都話咧，點樣水土不服咧？譬如話啊，我哋去到印度，佢舉例啲人話咧，唔好飲當地啲水啊，你驚污糟啊嘛。咁然後咧，佢而家就話啦，咁你就唔好 你应该调翻转，你就要用一用当地嘅嘢嚟进食咧，佢就会令你适应咗当地嘅水土啦。咁所以咧，佢成句系咁讲嘅：食他方不服水土，刮下刮下鞋底之土，和水去服即止。 明白。即系话你去到嗰度， 人在异地，你应该入乡随俗。 你拿地下啲泥嚟食。 系啦， 咁你同嗰阵时，你去到人哋要入乡随俗，你快啲去拜个神仙啦。即系一样噶啫，入屋咩？入屋叫人入庙拜神啊嘛。即系你拜个神都唔会都会水到唔在服咯。 但系如果你但系如果你用科学啲嘅谂法咧，即系譬如话你去到远方咧，你尽快适应当地，可能就真系食佢哋啲嘢，饮佢哋啲水。咁你个身体咧， 成日话饮佢哋嘅水系最容易有问题。 系啊，但系你要长远咧，可能你就要。怎么适应啩？ 但系讲个鞋底泥，你唔射到你阿妈都唔认得。 可能佢觉得鞋底泥咪就系你自己可以适应到咯。好啦， 起码鞋底泥都唔系地底泥啊。 系啊，嗱，跟住 咁系边度嚟噶？系天空嚟噶？ 都系泥土啊。佢又有一个分类系咁噶，床脚下边嘅泥土。 哇， 好刁钻噶，即系你而家 床脚都会黐住泥土嘅。 系啦， 可以杀昆虫。 杀昆虫。 即系好似当曱甴一样。 好啦，俾 同蚁有冇关系噶？ 好难估喎，不如我俾个范围你啦。好啦，嗱，当你头先个啦，杀昆虫，一个咧就俾疯狗只咬到，另一个咧就系俾呢一个咧水蛇嗰啲水蛭咧就咬住你个身嘅，系啦。 我觉得嗰个 水蛭， 疯狗症啊咁。 疯狗症，黄耀祖纪念中学三年中啊。 嗱都话乱估啊，又冇负担 啊， 系咪先？ 我哋话斋唔使 logic 嘅， 完全唔知点解喎，佢又系话。如果被犬咬到的话就拿床脚下面的泥土和水敷之，直接拿水捞匀之后好像敷泥一样敷在你的伤口上好快 啊，我估 唔系嗱， 我都答唔到你噶，冇得估噶。 估啊，即系佢点解会攞有啲个嘅？因为嗰张床咧唔会长期喐噶嘛，咁扎住喺度啲泥咧，肯定系千年嘅，即系讲咗好多年嘅。又冇保证， 你边话有藏气啊？你两夫妻上面咧阴阳调和， 有咩藏气先？ 系 啦，片有藏气， 可能系两夫妻床上面有阴阳调和之功， 佢就吸收 嗰啲气就有阴阳之土嘅咁样。唔会嘅啦，同埋呢我就为咗即係两位着想呢，我就特别諗咗啲主治嘅方法嘅。 咩呀 咩主治方法 啦。 係啦。醫咩呀， 例如有一个呢就搞笑啲嘅。 甩头发你又想讲。 醫臭狐。 醫臭狐。 醫臭狐系点呢？醫臭狐呢笑爆脆呢个。 我估要剪自己一啲头发。 唔系嗱，我讲。我讲嗰个物品俾你睇点用嘅。因为冇得都范围太大啦。煮熟嘅鸡蛋。 煮熟嘅鸡蛋。 点样醫臭狐啊， 好， 根据本草纲目嘅记载， 本草纲目嘅记载，首先你唔可以打烂只蛋，烚熟咗只蛋之后咧，夹喺个格粒底度，跟住你要慢慢咧向后转360度，冇错，三个圈，因为三对于中国嚟讲有特别嘅，三三不绝，六六无穷。 你睇过？ 我真冇睇过啊！ 佢又中啦， 唔系话 佢又中啦， 摆个鸡蛋摆喺格粒底度，唔系三个圈都中啊嘛？ 佢当按摩器咁样，因为 唔系啊，我 系 谂三三不绝。我其实真系乱讲嘅啫，成件事。 不过你中唔晒，但系冇可能中得晒嘅。但系佢已经中咗个精髓啦。今日黄耀祖纪念中学大镬全胜啦！ 你晏昼同我打牌，你死 死 下 你 鬼花田。 点样做呢？鸡子两枚，即 系 鸡蛋啦。 系 煮熟之后去壳。 鸡子同鸡蛋系咪两样嘢啊？ 鸡蛋嚟噶嘛？煮熟之后去壳，去壳。 鸡子冇壳 嘅。系咯，你唔好惊嗰样先啊，系咪？去壳 系 热夹，趁热夹 夹夹得睇系咪啊？夹夹得底啦，臭狐夹得底嚟， 好 合理啊！ 你中咗啦，待冷，即系夹到冻晒啦。 哇！如果真系好热嘅话，会 跟住点样咧？ 有落日， 跟住点样咧？跟住知唔知点样咧？ 咩啊？ 你就要揾一个，你要揾一个三叉路口 吓。 你要揾一个三叉路口， 我要揾一个信得过嘅人咧，后面就哇吓你一下，跟住个鸡蛋会烂嘅话咧，就代表化咗啦。 你要揾一个三叉路口，咁你我哋讲广播道都唔知有冇条三叉喎，要 系 跟住点啊？抌咗呢两粒夹过嘅鸡蛋， 唔好望翻转头， 冇错，中咗，唔好望翻转头。 呢啲全部都系好莫问。喂，本草纲目，下个礼拜再玩啦，我中意玩啦。 有排好有成功， 同埋咧，佢话咧要做三次咯。所以头先你话三次呢个咧系中咗嘅，真系。 三叉路口三次 嘅 就 系啊，既然咁啊，留翻我特登留翻咗个甩头发唔讲住。 我都估你实讲甩头发噶啦。 你要留翻嘴增高啊，减肥嗰啲。 有机会再讲啊， 下个礼拜讲多少少。 但我哋真系唔系抹黑本草纲目嘅，因为佢除咗有啲正规嘅方子之外咧， 偏方嘅， 佢真系有啲古代。传说偏方。 喂，听下好啦，真系唔好试啊！我惊你咁样夹鸡蛋。 但我都有成功， 仲要唔好望翻转头 啊！我的方式改写一部历史，没什么别的事，感到我年轻个子，三牛当鬼过去够，三牛当鬼过去够，让我找一把重要不加一点骄傲，过去如此不可打败，清楚自在不说不耐，你不会再摆动嘴巴张开，不管你的成熟等待信赖，过去如此不可打败，不说不说错败任你传开，我不再怀疑不去对待，不去停到下来感谢离开， 周杰伦嘅《本草纲目》啊吓，嗱佢系 大获全胜咯，今日 大获全胜啊！但系再提你一次啦，佢本身系一个即系中医呢个百科全书嚟嘅，不过里边有一啲偏方， 系 咁你姑妄听之，得啖笑好过啦， 几有搞笑嘅真系， 系啊，千祈唔好跟住佢嚟学啊！听日再见啦， 拜拜。 拜拜